报290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1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阿里巴巴系报188.5，腾讯控股340.4，升1.4，美团点评100元，升1.7，雅高控股系报7.3，升1.2，友邦保险79.8，跌3毫，建设银行6.43，升3仙，中国平安91.3，升4毫，盈富基金27.25，升1毫，国药控股26.65，升6毫，港交所250.4，升8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7，英镑10.099，瑞士法郎7.853，澳元5.307，加元5.885，新西兰元5.023，欧元8.6191。每百日元对港元7.1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98。日经平均指数报23,497点，升204点。港金现价报13,57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入1453.73美元，卖出1454.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对出，咁而港岛嘅东行车龙咧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挤塞，龙尾就接近海丽村啦。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挤塞，龙尾就排到去南昌站，西九龙走廊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颂贤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是钦州街，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美孚桥落翻长沙环道就车多，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挤塞，龙尾伟业街，观塘道去油塘同埋东隧方向啦，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在新界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大学道一段都是挤塞的。咁继续提你啦，港铁各线其余车站除了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咧会在今晚11:30结束。大学站仍然关闭啦，个别嘅车站出入口咧都系暂时关闭噶。九龙区嘅封路啦，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来回方向不能够转入去畅运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不能够直入畅运道，科学馆道同埋科学馆径咧都系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与前车保持最少2秒安全距离，醒目司机，你一定做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孙圈同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买一手楼之前。要看清楚卖方提供的售楼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预计关键日期不等于收楼日期，计清楚支付条款、按揭和所有开支，想清楚揀楼不要超出负担能力，如果没有签买卖合约，之前给了楼价 5% 的订金会没收的。 健康香港在你手。 Freddy， 我见你成日出街吃饭，不会不健康吗？ Dorothy， 我都唔想成日出街食㗎，都市人冇法啦。不过出街都好小心选择㗎啦。例如参考健康飲食金字塔嘅建议，选择营养均衡嘅主餐，选用低脂嘅食材，减少高盐分、糖分食物同埋飲品。 都好多嘢要留意喎。好彩我都唔弱啫，我就主要呢多菜少肉，唔好食咁饱咁囉。 咁你都识食呀？ 大家咁话啦。 风show最近有一个 A 级主持。 我咁大个女都未试过 A 级，唔知系点嘅咧？嗬 ？A 咧即系尖啦，咁如果有10个 A 嘅话，就即系 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 哇！好多个啊，好多个啊， 好似都唔够10个喎。 唔怕，因为我哋今日嘅呢位嘉宾主持，佢一个可以顶10个，佢系10优状元嚟噶。 喂，咁耐之前嘅嘢唔好提啦，同埋咧，我冇10 A 嘅。8个啫， 哇！我哋风show终于有个状元出咗嚟啦，你系边位啊？ 我系 Chris 梁彦忠。 今日封 show 快活人有难得精神奕奕，但系见到有人病都要退避三舍，变到小心奕奕嘅曾志豪。 今日封 show 快活人，我哋三个里面有一个都真系要戴口罩，琴日已经忍咗佢一日，今日我哋依然叫做不如你戴翻个口罩啊！系我哋都有要求嘅，我系桂花田啊！ 你都冇介绍自己 吗？好咪我系桂花田，我有要求佢啊嘛。 今日封 show 快活人有，好似头先未讲嘢个索鼻涕声已经入咗麦。但是我坚称自己是好紧的梁彦忠， 封锁快活人。早晨啊， 早 晨发电早船啊，今次可以话你病坏啦，终于有人代替咗我啦。 点解你本身系呢个病嘅角色嚟？ 系啊，我系病界功能代表嚟噶，仲要成日都连任噶。但今日俾你打破咗我呢个困局，我好乐意交棒。 我见你可能成日跑马拉松嗰啲，系咪强身健体咗啦？ 系啊，你终于知道咧。 系啊， 我 而家唔 会我啊，以为我喺度讲翻啲旧闻添啊，真系啊。 早晨， 嗱，你 睇佢 又嚟啦，又嚟啦。 唔系因为佢咧，之前都话已经系咧，即系嗰个因为佢要拍剧啊。咁啊，即系时间又颠倒啦，跟住又热又冻咁样，系咪？ 系啊，因为呢排天气转啊嘛，咁、然之后又空气质素可能又差咗啦，各区都。 系啊。 之后咧，就再加上上个礼拜有一日咧，又好早起身，五点半已经要到公司准备拍剧啦。 系。 然之后咧就要因为拍啲户外跑步啊，运动场打 气。哦，你都有跑步喎、啊？ 未跑步嘅嗰度系啦，即系做俾个镜头睇咁样。 系。 跟住又短衫短裤朝头早咁啊，好冻。 咁有冇咧？一同导演讲，喂，不如咁样拍咗我攞低咗个样先。 佢唔一定系攞低噶嘛，佢角色会 系我角色系我角色系陪跑噶， 我陪跑 本身我唔使跑噶，其实一家人嗰啲我哋一齐跑，跟住跑两个镜头之后 完。 已经好就咗我哋噶啦，其实 系咯。 咁就因为你跑完之后真系都 我 谂 嗰日之后， 重点就系因为阿 Chris。佢唔得早起身啊！如果你晏昼中午十二点之后又叫佢跑咧，佢可以话 佢 个鬼咁 好早起身噶，佢中意。你知唔知今朝几点翻嚟啊？ 系因为咧，即系住得唔系好近啊嘛。你知咧，越远咧越遇唔到啲时间噶嘛。哎呀，唔觉意又做咗，即系其实我都好唔想嘅。 系啊，今日好多。 我明白，好明白你心态。 唔同啲老细行过咧，都话你哋嗰个嘉宾主持咩嘉宾主持啊？做乜咁早翻嚟咧？ 哦，原来系因为咁样。 系啊，个个都话哇，好早翻 啦。头先入到嚟，个个嚟同我讲，你做乜咁早？点解会有人知佢都未翻到？ 系啊，翻晒嚟啦，跟住话咁啊，俾压力我啊，咁样真系，喂，你保重喎。 系啊，咪、如果咧做完呢个礼拜即系我先拍嗰个剧嗰幕咧，可能好啲嘅，即系惯咗一个礼拜早起身啦，慢慢调节咗啦。 唔系净系呢个问题，头先我同阿田都要逼佢戴口罩啦， 系啊， 喷佢烧到火酒啦，直情想成条脷喷落去啊， 想喷落你嘅口度， 喷 啊， 我哋唔会喷落个口度 啫。就系我日日喷先至可以保得住，我就唔想你嚟咁样。 系啊， 不到 我都。惊噶嘛？ 我 都 保咗佢啊，因为自从喷咗之后， 做咩？你保单 agent 嚟嘅，讲到系 保咗佢冇成。 你哋冇事咩？我想话呢个两个礼拜好多人病噶，其实 有个 touch wood 真系有噶，我都试过。 cut 咗先啦，唔该，唔好就系斋讲啊。 系咯 ，cut 咗先啦， 好惊病啊，真系。 好啦，希望你咧即系吓小心身体啦，因为工作其实忙嘅，咁啊即系又颠倒啲时间啊，又咁早起身啊， 系噶系噶， 所以都系好容易涉亲啊。因为强烈季候风，哇！琴日哗哗声，今日而家气温 翻风啊，凉啊， 廿一度就琴日已经。讲廿五六七啦，系咪？今日廿一度啦，相对湿度71%，咁大家要保重你嘅身体。 系啊，我琴日咧就好似头先阿林太喺嗰、那个即系行会面前讲咁样咧， 系啊，行翻出嚟啊， 有难得咁样行翻出嚟。同埋有難得嘅安寧咧，咁我琴日就一家四口咧，我就去咗睇戲咁樣， 係啊，咁開心啊！我想問係咪阿細佬第一次睇戲啊？ 應該係第一次，起碼入戲院一定係啦，即係你屋企行散開一兩分鐘就另計啦。咁我哋咧就一個挑戰嚟嘅，因為嗰陣時我都同阿田講過咧，當我帶個大仔去睇戲嘅時候咧。驚啊！因為都係得嗰歲零兩歲呢啲年紀咧， 即係驚佢破壞秩序。 唔係啊， 係佢直情害怕，佢直情驚 恐 啊！ 佢自己驚係啦，我驚佢驚 啊， 係啦， 驚佢黑咁啊！ 係啦，真係嗰陣時我第一次帶大仔去睇咧，明明都係睇嗰啲卡通片噶啦嘛，有隻咩雀仔擔住啲 BB 飛嚟飛去嗰啲咁樣咧， 講到咁恐怖嘅，一個咩片嚟？ 我形容係恐怖的格林童話咁樣，係啦。點知一帶佢去坐低嘅時候咧，哇！佢未入場嘅見到黑媽媽咧，咁啊正常嘅山燈啊嘛，佢已經咧好驚，跟住只雀仔都未出嚟擔 B B 咧， 佢已經話走啦咁樣， 大叫走啊！ 係嗰出戲咧，我哋睇咗五分鐘就走咗啦。 哦，係啊，我之前呢個經驗已經同曾志豪講過嘅，不過咧佢係嘗試挑戰啦，因為我仔嗰陣時都係咁樣嘅。同佢睇 Lion King 啫嘛，咁一嚟唔會喺度哇咁樣噶嘛，係咪先？一嚟佢都係 B B 啫嘛，係咪先？即係Lion King 個 B B 出世嘅時候， 佢同阿媽差唔多啫，啲 Lion 係咪先？就係冇乜嘢啊。 跟住咧又係啊，得不到五分鐘咧，跟住佢不停咁喊啊叫啊，好不安啊咁樣，跟住話哦咁走啊走啊走啊走啦，係 咁會走 噶，係啦，因為即係有啲小朋友咧就比較即係個安全 敏感 啊，敏感度又高啊，咁 即係去到一個陌生環境， 同埋黑掹掹 啊，同埋黑掹掹。 系啊，哇！估唔到啊，即系我琴日 佢尝试挑战第二次。 系啦，我琴日带佢睇就系呢一个 Elsa 同 Anna 嗰套啊，哇！嗰套咩雪奇缘咁样咧，第二集。咁啊，跟住坐入去睇嘅时候咧，大仔冇嘢咯，但系 大 仔 大个啦嘛， 但系嗱，佢大个极都系咁样个， 五岁应该系吵闹嘅阶段咯，其实系咪？ 啊，唔系，佢好专心嘅，因为要睇呢啲啊嘛， 因为睇电影啊嘛， 系啊， 佢识得系咩环境啊嘛， 同埋僆仔咧都好搞笑嘅，佢咧即系无论点样表示大胆都好咧，入到去咧。佢突然间咧，平时唔会嘅，突然间一定要捉实我只手，跟住话做乜事，跟住捉住我只手唔讲嘢，因为开始黑啊嘛，画面开始仲黑啊嘛，但明明出现咗米奇老鼠嘅啫，佢都要捉实你只手，哇，仲要捉得好实，哇，跟住你嗰个， 咁呢个咪不安， 哇， 个 存在重要性啊，翻咗嚟啊， 自己好 high 啊， 系啊系啊，即刻觉得 superhero 啊，自己系啊， 爸爸个岗位挂个地位喺度， 即系五年终于都有用啦， 系啦，跟住望一望细佬，冇嘢喎。读阿妈度咧， 依偎住阿妈， 系啦，跟住咧就望住个画面咧，跟住真系成个几两个钟头咧，我好担心就系佢会眼瞓啦、扭计啦、喊啦。佢一唱歌嘅时候咧，虽然喺屋企都听惯爸爸唱歌嘅歌声啦，佢会唔会都系唔适应咧？咁样竟然完全足足两个钟头冇出个声，净系戆居居、眼光光、眼定定咁样望住个屏幕。哇！我跟住觉得。老怀安慰啊，好平静咁样度过咗呢两个钟，我真系隔篱有僆仔喊噶，有人开始扭啊，佢都冇影响，佢依然都系即系好似雷打不动咁样咧，都系继续望住。证明咗真系，哇！越大啲僆仔嘅咧，越嚟越大胆啊。 OK， 你可以用大胆嚟形容，但系我想问你啊，有冇交换你个阿 B 嚟抱咧？ 啊，冇， 全程都系阿 Winnie 喺度 抱。系啊， 真系惨啊！ 有几惨啊？ 你知唔知会脚痹噶？阿 B 都有个重量噶嘛？ 啊会，咁冇办法噶，我都拖住隔篱嗰个 啊，系啊， 佢唔俾我抱，点算啫？ 我就系听到即系真系好似好惨咁 ，feel 到你入去睇咧，你唔系为咗欣赏套戏， 系 全程就系为咗，哇！其实佢有冇事咧？啊，同隔篱嗰个点？比较咧， 系啊， 最紧要安守本分， 最紧要安守本分， 系啊， 稳稳阵阵， 最紧要平稳。嗱，大家，嗱，你左嗰个唔好大声，嗱，嗰个你唔好喊啊， 即系最紧要社会安宁。 系啊，真系好得意嘅， 睇戏都要安宁。 同埋咧，四年前同而家比咧，争一样嘢咧，就系嗰阵时仲未有嗰啲儿童专用戏院啦。四年前咧，咁但系四年后已经出现咗咧，我都介绍过阿田咧。 阿 Chris 唔知嘅， 系啊，你知唔知 大哥哥？ 佢成年人都入得去噶，但系佢所谓儿童专用戏院咧，就系佢嘅座位数目少好多嘅，但系全部咧都变咗好豪华咁样咧，成张沙滩长凳咁样咧，但系胶垫嚟嘅，就方便你可以直情一家大细摊喺上面啦。 香港有， 香港啊，我 依家都有， 有。 佢头先咪话去咗一家大细， 系啊，就呢间 要 confirm 下啊嘛 ，confirm 特添啊，诶 ，FC 特啊 ，FC 特啊 嘛，真系。 唔系啊，你带埋女朋友去一样得噶， 系啊，即系 因为嗰啲座位咧系可以， 又会唔会太阔啊？ 唔，哦， 应该要有相少少。 唔系，你哋两个可以一齐瞓。喺嗰啲 用 上中间嘅噃， 用晒全个 系咯， 唔 系同埋方便你揾唔同 size 噶嘛。譬如阿田同你去，你又可以哇，好阔落咁样。 我何解要同阿 Chris 一齐去咧？又 因为同妈妈一齐去啊，好安全噶，真系。 喂，嗰个价格咧会唔会贵一啲啊？ 唔系差唔多咋，即系我又冇仔细计咧，都系十零蚊上落嘅咋。我谂同普通飞相比起嚟，但系佢最大嘅好处咧，唔系啲座位问题，而系全部都系细路啊嘛。一个喊咧，隔篱嗰个咧唔会觉得好肉酸咧， 唔会觉得羞耻， 冇错啦。 隔篱阿爸阿妈唔会秒嘴， 系啊，因 为好明白， 因为全部人都系啊嘛，你都系带住条片嚟换嘅，不过嗰度喊咁样咧，好高兴啊。 因为山水又相逢，分钟你阿 B 喊完之后到我， 系啦，冇分别嘅， 大家唔会介意， 系啊， 完全系同事天涯沦落人嘅， 系啊， 成院都系，唉，我都戥你惨噶啦。 其实我觉得咧，整个阿爸区同阿妈区喺度咯。 咁又唔使问，我成日都提话咧，飞机应该要整呢个区啊， 系， 大家去旅行搭飞机。之前都有人埋怨好多噶， 我真系成日埋怨嘅。 系啊，唔系好，我都同意嗰阵时我未生嘅时候，就算我生咗我都埋怨噶。你咁样嘈法咧，嗱佢又冇嗰啲区域划分俾人咧，就斋小朋友或者叫做亲子区咧。 其實如果有嘅話咧，就唔使咁煩惱咯。 而家某啲航空公司嚇，即係但係真係唔係太多咧，係有呢個區域㗎。即係話如果你係 family 咧，即係有 BB 嘅，唔知幾多歲以下嗰啲咧，誒嗰嗰 lot 咧就係俾你可以揀選嚟買咯。係 啊， 嗰 lot 有同其他有幾隔離先，即係如果都係隔離，其實都係影響嘅。 隔離鄰舍咁隔離啦， 係咯， 係啦， 都幾多個多位嘅啫嘛。 有個即係空姐pantry 位嗰度啩，我諗都應該 總好過直接喺隔離啊。我都唔想啊！ 雙層機成個上層有一個位， 係啊，兒童樂園啊， 唔係不如咁啦，你直情入到可以派嗰只咧隔音嗰啲即係降噪啊，降噪嗰啲 headphone 咁樣咧，一有 BB 響嘅時候你就嘟咁樣擺上去咧，咁你咪可保平安咯。嗱，可惜我未揾到佢第二集嗰只主題曲住。琴日都已經有 播緊呢只， 係啊，冇揾到第二集啊！大家都洗緊腦啊！ 我聽過一次嘅喎，好似喺度係咪啊？ 哦，有啊！你要唔要我唱一次俾你聽啊？ 得啦，夠啦，阿 Chris 你唔好 夠啦，拜拜。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Let them in, 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ve to be. Conceal,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Well, now they know.Never bothered me anyway. It's funny how some distance makes everything seem small, and the fears that once controlled me can't get to me at all. It's time to see what I can do to test the limits and break through. No right, no wrong, no rule to me. I'm free.但有時睇完啲電影之後咧，你發覺咧嗰啲劇情咧，竟然又同啲現實咧就互相呼應嘅。就算琴日睇呢一套咁樣嘅，即係雪奇緣二咧，佢裏邊有一幕咁，即係話啊，佢搭船啦，就沉咗咁上下啦。 劇透啊！ 唔係呢一句啫，啲靚仔唔介意嘅，係啊，將只船喺海度沉啦。你要唔要我再唱一次俾你聽啊？ 我就因為 Into the unknown， 唔想。 想唔入去已經唔想睇啦。 係啊， 聽到呢個 好多歌嘅，你放心啦。呢套戲我冇諗過咁多歌唱。 嗱，你一嚟頭先就講啦，點樣多歌法咧？ 多歌 都話都行完見咗你一樣個上一歌。喂，佢其實咧即係喺度咪向我哋以前 主場 邊致敬，其實 多到我真係有啲頂唔順啫。雖然我 劇 啊嘛，點嚟噶嘛，係咯， 係啊， 但係點解話佢琴日劇情咧同現實有呼應咧？就話有隻船沉咗啦，即係總之佢就發生啲故事啦。今日咧，我睇到咧，佢话原来喺欧洲嗰度咧，就有一个叫做洋版泰坦尼克嘅海难发生咗。 嗯， 咩叫洋版 咧？ 洋系咩洋咧？ 泰坦尼克本身咪已经 系系啊，洋版啊，即系 点叫洋版？ 我知道啦， 系啊，嗰个系啊， 真系一只会叫。 我好中意你哋两位嘅反应啊，真系咩洋版？哦，系啊，咁样。 唔系，因为新闻我都睇过，突然间你喺度咁样咧，跟住咩？跟住先醒起， 系 啊， 好惨啊！嗱，到而家咧，因为系发生咩事咧？佢话喺欧洲嘅黑海咧，就发生咗呢个洋版铁达尼嘅海难啊！一艘运载羊只，真系羊咩咩咩， 系啊，有万几 只 羊仔啊！ 系啊，嘅货柜船咧就翻侧，咁而家佢话咧只系救咗咧32只羊啫， 系啊， 咁你都想象到咧，一只船点会净系运32只羊咁奢侈咧？佢总共有几多只咧？就系仲有14600只羊咧喺只船度等紧救援噶吓，咁但系等紧救援救唔救到就另一回事啦。 哦，即系未浸死晒嘅。 哦，大家利是未嘅，真系。 系因为一讲咧，我就谂住真系铁达尼咁样已经成个垂直插咗落去， 系啊， 有得32只揽住嗰啲板咁样。 系啦，跟住仲有一只系啊 Rose， 然后就揾紧。 因为羊毛保暖，所以仲可以到依家仲 OK。 系啦，点知有只啱啱换咗毛嘅， 系啦， 剃晒，而家就冻冰冰啦咁样。 你真系唔知嗰只嗰啲羊系剃咗晒啲毛地毛咯。但系 我见到代购嗰啲咧，都系同你差唔多身形嘅 OK 嘅。系啦，我同阿 Chris 嗰啲应该就见唔到住嘅。系啦， 我希望真系可以增加援手，因为可能咧都未，好似好少可听到一啲叫做运送动物嘅船有呢啲叫做意外吓。 嗱，你即系我唔知大家。有冇认知咧？就系、是、你有冇听过？原来佢系咁样活生生就将啲动物真 系 有裂角嘅， 冇听过。 我完全冇呢个意识。 佢咪谂住运送啲羊，跟住去整羊毛啊？真系咁去另一个地方 毛啦，直接死噶啦，或者 唔系咁点解唔喺？ 咪直接退完之后运啲毛咪得咯？点解要运只生嘅？ 系啊，应该真系活羊啊、宰割定唔知咩噶啦。咁佢话咧，原来咧佢哋经常都有呢一种咧，真系运啲活动物嘅货运咁样噶。系啦，佢呢只羊船咧，即系羊船啊吓，羊船咧就系喺叫做恩德皇后号啊，即系由罗马尼亚咧一路咧就谂住运去沙地阿拉伯嘅，哇都好远水路喎。 哦，系咯， 个目的地系沙地阿拉伯。 佢话原定就运载羊只咧，同埋其他货物咧就去到沙地阿拉伯嘅。点知咧就喺罗马尼亚对出嘅黑海里边咧，其实佢而家个写法都已经讲系沉没嘅啦，咁样。 啊，系咯，我就系见到话即系救得32只，你谂下万几只，佢尾数都有600啦，但系都救唔到600。 系啊，首先你谂下只羊啊，可能你一生呢一世都未试过跳海噶嘛。 哦，系 咪先？佢生活睇都系啲草原啊，就算你话嗰只唔系绵羊，系山羊嚟嘅，山羊都系山到啊，真系。 系啊， 海，你话佢咁样跌落 海， 海 洋。 哎呀，啱咗你真系。系咯， 或者反省下先。 你即刻要反省下， 系 啊，海洋咁样。咁然后咧，佢就话呢个罗马尼亚畜牧会咧，佢就话对发生呢个船难表示震惊咧。然后跟住就讲咗句啦，佢话如果我哋咧冇办法好好保护呢一啲咁样嘅即系动物咧，可以渡过长途运输咧。就应该禁止再有呢种运输方式、 哦。又系、哦，咁因为即系你冇咁嘅机制，或者系嗰个救援嘅方法咧，其实对于佢嚟讲，喂，佢都系一条生命嚟噶嘛。 系啊，咁原来佢即系话咧，原来呢一种咁样嘅运载动物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咧，系成日都有发生噶。即只不过咧，佢唔发生意外嘅时候咧，我哋都冇听过。因为早两日咧，我哋讲嗰单新闻咧，就话屠佬咧。原来佢哋试过咧，有人咧寄啲活生生嘅动物咧寄嚟香港啊， 即系一个 package 入边，一个包裹入边， 譬如有仓鼠啊，上次仲有一个系寄啲狗只咧，即系窝窝狗嗰啲，佢寄到箱里边，跟住佢嗰次因为喺香港度咧，就俾个集运打回头，佢就话。我哋唔会接收任何活生生嘅即系动物嘅咁样，咁啊仲话喂，其实有冇人会咁样寄嚟寄去嘅咧？佢而家真系有，即系只不过好啲啫，佢唔系喺个即系纸盒里边，佢都系船度咯咁样。同埋佢话咧，原来呢一条 其实都多 过真系，我话睇新闻咧，都试过有只好大嘅啲游轮咧，佢话载咗40,000+隻羊同埋10,000+隻牛咁样嘅。 会啊，原来， 哦、 其实呢个应该系最平嘅一个运输 方 式。 啊，当然啦， 你咁多帮你逐架逐架车咁运。 系啊，嗱，搭飞机又唔会噶啦，装咗几多只啫？咁佢话咧，原来呢一个长途运送呢一个动物咧，被誉为系佢哋一种叫做咩死亡运输啊。佢話因為咧， 即係話佢其實保障唔到佢嘅生命喎。 係啊，佢話佢哋大部分都係運去中東市場嘅。我諗因為嗰度咧真係好需要 嗰啲牲畜市場。 係啦，可能係嗰啲屠宰啊，佢哋食羊咧。咁佢話咧嗱，俾你揀只羊咧，一係就大吉利是，就沉船就浸死。佢話如果唔係，通常會咩咧？就係熱死。 熱死。 佢話因為船裏邊咧，即係基本上係唔會。就唔会有话咩哇！我哋每个人咧都有一保持一只成年羊嘅距离啊，猫嘅。 明啊，即系都系好遮蔽护咁样， 又冲锋又 系 啦。咁同埋头先你都话啦，可能佢成身都系羊毛咧，咁佢又唔会咁剪咗先俾你走噶嘛。佢话即系好惨嘅，佢如果咁样坐船法咧，一系就焗死，一系就热死，一系就咁样浸死。 即系其实，唉，即系咁讲啦，即系佢可能最终嘅都系摆咗喺人个口里边咁样，即系。 唔系，但系咁样辛苦好多喎，真系。 我又真系唔明点解。要运送咁大量、咁大量去另一 个地方，真 系 证明嗰个需 求 好大咯。可能佢哋自己又冇养咁多咧， 尤其是回教国家啦，佢哋食羊比较多， 食羊比较多噶嘛。我哋希望呢啲羔羊咧，如果你喺海里边嘅话，下世投胎唔好再翻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今次区议会选举是不一样的选举，甚至是排除万难之下进行。在选举前几日仍然有不断升级的暴力等，但在各方的努力下成功举行选举。感谢市民在相对动荡气氛下踊跃投票，又感谢候选人无惧挑战参与选举。他说过去几日市民体会到相对平静有序的安全环境，期望不是只是为了区议会选举，而是市民已经发声不希望再乱下去，希望香港回复安全城市，市民如常生活，齐心协力为经济困难和民生一起工作。林郑月娥说地区工作是香港政制的重要一环，寄望新一届区议员担当重要责任，政府会加强和新一届区议会合作。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为加强管控香港反修例事件引发的动荡，北京在深圳设立危机管理中心，并考虑撤换中联办主任王志文。报道引述中国官员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每日都从深圳紫荆山庄收到有关香港的书面简报，又说紫荆山庄已经成为前线指挥中心，负责协调和监督香港的局势。报道又引述知情人士说，北京对中联办处理香港危机不满意，认为中联办误判香港局势，与香港市民关系疏离，正是考虑撤换中联办主任王志文。警方封锁理工大学踏入第十日，校园内仍然有人留守。理大副校长魏炳刚联同管理层和救护员等朝早抵达校园寻找。他说共50人分成6队到全校的每间房间寻找受伤和等待救援的人，见到留守者会劝他们离开。而警方亦都会派员联同中学校长同社工等组成安全小队游说留守者，表示不会第一时间拘捕。有留守者说会继续留守，目前安全，希望公众不要担心，亦都呼吁市民不要因为支援他们而牺牲。而校园的环境恶劣，学生饭堂传出异味，厨余有乌蝇和大量的蛆虫，但仍然有留守者在饭堂寻找食物，而垃圾随处可见，部分地方亦都有漏水情况。民主派区议会选举大获全胜，在452席中取得388席，其中成功连任的民主党涂谨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选举是变相公投，市民以选票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希望政府尽快回应诉求，否则会令到市民不相信选举制度。 另一名同样顺利连任的谢伟俊说，区议会选举属于一对一，市民今次是以文明的方式向政府或者支持政府的人报仇，以政治方式处理政治问题，形容用选票打人好过用铁锤打人。谢伟俊又说，政府一早应该考虑换人以让市民泄愤。涂谨申不同意若果政府换人是泄愤，认为相关官员是需要问责下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同星期五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17点，升24点，总成交金额33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2点，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上市的阿里巴巴是报188.1，美团点评99.6，升1.3，牙膏控股是报7.1，升1毫，友邦保险79.4，跌7毫，中国平安91.05，升1.5毫，建设银行6.42，升2仙，盈富基金27.25，升1毫，港交所249.4，跌2毫，国药控股是报26.55，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09.03，瑞士法郎0.997，澳元0.678，加元1.332，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3，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31点，升138点。港金现价报1357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3.68美元，卖出1453.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挤塞啦，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对出，咁而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车龙咧就喺嘉华国际中心，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都系接近海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挤塞，车龙就喺南昌站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伟业街，观塘道去油塘和东隧方向的车龙都是没变的，都是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在港岛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段就行车缓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山道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资料，西班牙是继柬埔寨之后有最多乱葬岗的国家，这些都是佛朗哥将军在1939年西班牙内战结束后所留下不能磨灭的伤痕。到底是什么驱使这位将军严厉打压自己的人民，摧毁西班牙新的民主制度，和建立欧洲历史最长的独裁政权呢？独裁者攻略，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今日风 show 快活人有难得开到铺，睇翻两三套戏啫嘅曾志豪。 今日风 show 快活人。系啊，有 好难咩？好难咩？ 冇， 呢个真系好难啊！我都谂 唔难啊，唔难啊！但问题我哋唔系开始风头火势咩？ 都要讲个色吞出嚟噶、 哦。好好好，今日有好好听嘅风骚快活人啊，其中一个主持人有我桂花田啊。 咁样啊？ 放弃咗竞争 系咯， 系 啦。 我咪就系你啊！ 今日有努力康复，希望咧听日就冇事嘅梁彦忠。 头火势系呢个人一玩开啲新嘢，佢好中意继续 keep 住落去继续玩。好，我哋接受挑战嘅，我哋唔会避嘅，我哋要面对佢、啊、希望有朝一日佢话玩到哎唔想玩啦，倒翻转头我话要玩嘅时候睇佢点啊！我哋有请有啲觉得佢喺呢个岁数都觉得有啲白厌嘅曾志豪。 成日话噶嘛，你要多啲用脑，譬如话成日叫啲长者要多啲打牌，喺你研究一下点样猪上加猪下加猪对加嘅过程里边咧，你嘅脑就会继续运作，唔会生锈噶嘛。所以我都好担心我呢个拍档，我希望每十五分钟就提佢一次，每二十分钟就叫佢玩一次。咁我相信咧，哇，佢脑筋啊灵活好多噶。区议会选举之后咧，你话啲新闻有啲咩好睇咧？嗱，真系好睇噶，甚至乎我会将佢界定成为咧系亲子教育新闻啊！哇，有冇吹到咁大啊？你关亲子教育咩事啊？嗱，真系嘅，你话咧嗰啲即系选举咧，边个大胜啊，边个大败啊，嗰啲形势分布咧，你可以唔去考虑住，但系你最紧要考虑咧就系、是、嗱，赢咗嗰个。同埋輸咗嗰個，究竟會點樣咧？去報導佢哋自己嘅形勢啦，佢會點樣出嚟交代自己嘅情況咧？點解我話同親子教育有關呢？你諗下，所有阿爸阿媽經常都要面對一樣嘢咧，就係、是、啊個仔如果成績考得唔好嘅，你要同佢講啲乜嘢？個仔如果成績考得好好嘅，你又要點樣鼓勵或者唔好等佢太驕傲咧？嗱，用呢個角度出發咧，你睇下呢兩日報紙咧。你完全就会见到一个好有趣嘅现象，系咩呢？就系冇人认输，亦都冇人认叻。你有冇发觉？冇人认输，冇人认叻。系，我哋先讲咗冇人认输先啦。明明有一派咧系大败噶嘛，但系如果你睇翻咁多唔同嘅报纸咧，即系佢哋嘅讲法咧，佢哋自己都会话：我哋冇输到，非战之罪唔关事。我哋其实整体仲赢添。嗱，呢一种咧咪就系冇人输咯。咁你话呢一种系咪一个好嘅态度呢？系梗系好嘅态度啦，点解呢？嗱，当你鼓励你嘅小朋友，譬如佢唔合格考试翻嚟，哇，大佬全军尽墨、哦，你点样安慰佢呢？你同佢讲：阿仔，你冇输到吓、啊，老豆啊，但系我满江红、哦，你冇输到，你有冇发觉？你比旧年你成绩好咗好多啦。嗱，旧年你其实系32分嘅，今年你46分、哦，系爸爸，但系我都系你冇输到。哦哦，咁样好啦，咁我使唔使检讨自己啊？唔使。要检讨都系人哋，非战之罪唔关你事嘅，应该都系嗰啲你知啊，老师一间入考场嘅时候俾你去得唔方便，交通挤塞啊，令到你去考试其实准备得唔好。琴晚隔篱三姑啊，系咁喺度大叫啊，搞到你又温唔到书，唔关事，唔系你错。哦，爸爸，我终于充满力量啦。啊，不过你记住都要努力啲吓，因为之后仲有考试噶。嗱，你话你用呢个方法嚟安慰你嘅小朋友，佢就唔会觉得自己即系。陷入绝望嘅困境里边啊！呢个真系一个好方法。如果唔系咧，佢就会意志消沉，甚至乎佢就无心向学。爸爸，我唔读书咯，我出去做嘢啦，咁咪唔好咯。嗱，调翻转啦，如果你个仔考试成绩好好嘅，哇，无端端今次哇又9A又10A，好似我对面嗰个拍档咁样，咁你点样可以令到佢唔好太骄傲咧？嗱，你又望下啲报纸咯，佢哋大部分嘅咧都系话冇认叻，点样冇认叻咧？全部都系话赢嘅唔系我，全部都系啲手足，即系话咧。是老师教得好啫，是同学仔帮我温书温得好啫，是阿爸你督促我督促得好啫，是嫲嫲佢临含辛茹苦咁样凑大我，系佢照顾得我好啫。哇，你睇下，好多人都系讲呢一啲说话咧，你当堂就会发觉系，即系其实佢都唔会咧因为咁而骄傲。最紧要系咩咧？另一边咧仲会有人同佢讲就话，你啊唔好以为自己好叻啊，你今次考第一， 四年后睇你考第几啦。你之前都试过考得差噶啦，好完又差，差完又好。你一定要醒醒定定啊！呢几年如果你唔温书嘅话咧，我话俾你听，你啲成绩一定俾人追翻上嚟啊！喂，你又真系唔好笑人哋，因为呢个系一个好好嘅警醒嚟嘅。你谂下，好多人咧就系、是、即系成日话创业难，但系守业更难啊嘛。可能佢有一个好好嘅成绩，做到好好嘅生意，但系如果佢骄傲咧，你睇嗰啲历代嗰啲咧，即系自乱兴衰嘅朝代变迁咧，都系咁样嘅。佢突然间开元盛世，跟住就会变成系中衰噶啦。嗱，所以咧。咁样写法呢又系有好处㗎喎，提醒所有呢你赢咗嘅，你觉得自己成绩好好嘅，千祈唔好骄傲，如果唔系就会变成骄傲嘅兔仔呢，你就会输㗎啦。跑得慢嗰只乌龟亦都唔好放弃，你今次慢啫，你慢慢嚟，总有一天呢你可以迎头赶上嘅。嗱，你睇下用呢个角度去解释嘅话呢，系咪你觉得作为一个亲子教育呢真系一个最佳嘅示范啊？阿仔，你自己考虑下，究竟系非战之罪定系要小心。唔好气馁。风头火势，嗱，佢八 A 嘅，究竟当日佢考完八 A 嘅时候，佢屋企人系会同佢讲话唔好笑啊，笑到最后你先赢啊，定系会同佢讲话唔关你事嘅，非战之罪啊，就系唔关你事噶。我哋有请阿 Chris 梁彦宗。 我阿妈嗰阵时系话啊，八 A， 你努力啲就可以攞埋嗰两个噶啦，咁样 好啊，永不满足， 系啊，咁样先有进步嘅空间啊嘛， 咪咯，做得好， 系啊。Hey， 如果大家有睇过我嘅节目啊，或者之前讲嘅嘢都知道咧，其实我系几唔中意人类嘅，即系如果咧， 你做咩咁睇唔开自己啊？ 我唔系人类嚟噶， 你唔系人咩？ 我唔系人类嚟噶， 点解我哋要揾你嚟啊？ 系啊，谂住增加个节目嘅丰富性啊嘛。我咧其实即系同动物相处咧，个感觉系开心好多嘅。我同一只唔识讲嘢嘅猫咁样喺个晏昼咁样咧，都开心过有时见到某啲人啦。因为人类世界其实好复杂嘅，所以咧去好多唔同地方旅行啊、成啊咁样咧，我都总会揾啲地方咧去睇下啲动物啊、成啊咁。咁最近咧我就又谂住 plan 嚟紧嘅呢个旅游节目啦。咁我喺度睇啊，去非洲睇呢个大猩猩 gorilla。咁因为咧，其实只系得三个国家有得睇嘅啫，就系、是、呢个刚果、乌干达同埋卢旺达。咁一睇，哇，贵到一个点！即系虽然唔系我自己俾钱，系即系公司俾钱，咁但系都要睇住条数噶嘛。因为太贵，都系会拍唔到，都系出唔到街噶嘛。几贵呢？如果要睇呢个大猩猩咧，因为佢系一个保护嘅动物，同埋因为咧系要攞一个证嘅。一个国家俾你嘅一个 permit 咁样，咁你先至可以入场睇嘅。咁几多钱呢？嗱，三个国家都唔同嘅。先讲个最平嘅啫，就系刚果$400，即系大约$3,000左右啦，3,000-3,200左右啦。呢个已经系最平噶啦。但系呢个3,000+咧，纯粹系讲紧个牌啫。你仲要去到住啦，买飞机票去啦，然之后食啦，然后要呢个街去带你周围行啦，咁所以其实系好贵嘅。乌干达咧，依家$600，出年就会变咗$700啦。最劲系呢个卢旺达$1,500，先至系个牌啫。你计翻咧已经成$10,000，就系、是、为咗睇一睇呢一个嘅大猩猩。所以嗰时一睇完之后，唉死啦，咁点拍呢？即系我自己都好想睇，好想公器私用，咁但系真系几贵。然后今日睇到呢一单新闻咧，又有关于呢一个地区嘅一啲动物嘅消息咧，都系关猩猩事嘅。不过咧就唔系大猩猩，系黑猩猩，两种唔同嘅品种嚟嘅。黑猩猩就系 chimpanzee， 大猩猩就系 gorilla， 大猩猩系大啲咁样啦。呢、这个黑猩猩咧，都系喺嗰一带嗰度生存嘅。咁最近咧，呢、这个国家地理杂志咧，咁就发表咗一啲嘅呢个研究啊，咁样啦，就发现咧，其实当地嘅黑猩猩嘅佢嘅存在嘅空间咧，其实越嚟越收窄嘅，就系、是、都系因为人类嘅活动啦。其实呢个全世界都系咁样噶啦，任何地方嘅动物。即系佢点解会生存唔到，开始会绝种啊，开始会减少咧？其实都系因为人类嘅活动令到佢哋生存嘅空间收窄啫嘛。咁呢个咧都唔例外。咁但系今次咧，佢哋开始有报复嘅行为出现啦。呢、这个黑猩猩咧，初头咧就简单啲嘅，就会抢下啲生果啊咁啦。因为咧人类嘅生存空间同埋黑猩猩嘅生存空间实在系太接近啦，因为喺度争地方啊嘛。于是咧，黑猩猩就会走去呢个人类生存嘅地方，然之后就会偷啲香蕉啊， 芒果啊、木瓜啊咁样。然后咧，再劲啲系咩咧？佢开始会攻击人。有一单新闻都几劲嘅，几震惊嘅。佢系直头拐带咗一个两岁嘅男仔，然之后咧就抢咗翻去之后，村民当然系好紧张啦，然后就想周围去揾啦咁样。最后揾到之后咧，发现个男仔咧个手臂已经系截断咗，然后个头咧亦都重创，最重要系咩咧？个肚都挖开埋，然后啲内脏都出埋嚟，应该就系只猩猩所做嘅。呢一种就系人类同埋呢个野生动物嘅一个对立啦，因为佢哋生存嘅空间系喺度互相咁样争紧嘅。咁啊，因为当地咧其实人口就一路系咁加。咁然之後，因為佢哋要生存啊嘛，咁於是咧好多樹林咧，佢哋就可能會斬咗嚟做呢個農地，咁先可以耕種，咁先有錢咁。咁其實咧要減少呢件事發生咧，係應該要將呢個黑猩猩同埋人類生存嘅地方盡量分開，咁樣先得嘅。第一個問題就係因為你有國家公園就話可以嗰度保護，嗱呢度咧唔斬得樹㗎，一定要俾黑猩猩生存㗎咁。咁但係國家公園以外嘅地方係私人地方，咁你啲村民要斬嘅話，咁其實國家係冇辦法㗎嘛。咁於是咧嗰度啲樹一路斬嘅時候咧，就令到人類同埋猩猩嘅生存空間咧越嚟越近啦。所以齋睇呢件事，你可能會覺得哇，猩猩咁鬼兇殘嘅，係咪真係又要管制一下或者？减少啊，成啊咁样咧，其实一切嘅源头咧，都系嚟自于人类嘅生存空间同埋动物嘅生存空间太近啦。咁点样先去解决呢个问题呢？源头其实都系因为钱嘅啫。即系点解无端端呢度啲森林我要斩咗佢攞嚟耕田咧？因为当地嘅人要搵呢样嘢嚟赚钱啊嘛。咁一个最好嘅解决嘅方法咧，其实可能大家都冇谂到，平时你去旅行都可能系帮助紧推动紧保育呢件事，或者系减少呢啲咁样嘅危险、呢啲意外嘅一个方法嚟嘅。因为我平时去旅行都好中意 safari 啊，好中意周围睇动物啊咁样。有啲人可能话啊，啲动物自己生存咪好地地咯，你又走去睇佢，咁咪骚扰佢，咁咪仲衰咁。咁但系你去谂，如果你保育一啲动物，但系嗰堆呢一个范围一路圈住咗保护动物系唔赚钱嘅，咁唔会长久噶嘛，即系好快就会俾人哋某一啲嘅商家又好啊，或者其他嘅村民，喂，我食饭都冇得食，仲要保护动物，咁就可能会减少佢嘅生存空间啊，或者咧个保育嘅能力就会减少啦。最好就系保育呢一件事，个动物自己存在本身呢一件事已经系可以赚到钱嘅。咁就當地嘅村民都會有一個意識，或者有一個動力啊！我要保護動物，因為咁樣可以賺到錢。所以咧，大家如果去旅行嘅時候咧，不妨可以諗下，其實動物呢樣嘢咧，唔係就係睇電視可以睇嘅，你自己都係親身去睇下，其實都有好多樂趣啦。自己 enjoy 之餘咧，其實都係可以帶俾當地嘅一啲收益咧，係去推動到保育嗰件事嘅。嗱，嗰啲大猩猩嘅呢個排費啦，嗰啲$400啊、$1,500啊嗰啲，係唔係去咗保育咧？嗱，我唔知道。可能中間有啲地方有貪污啊，嗰啲都未定嘅，所以呢樣嘢都要再斟酌下。但係大家可以不妨遲啲自己去旅行嘅時候，諗下除咗去食或者買之外，去睇下動物啊，去一啲有意義你或者知道佢嘅一啲使費係點使嘅一啲地方，去嘗試做一下一啲生態旅遊啊，可能都幾有意義㗎。差啲又唔記得再睇添，跟住咧，又係喺我一路講嘅時候咧，又見到咧，阿田咧，佢喺度喺隔離又寫咗另外一篇文章，好似今次冇上次嗰篇咁長，今次會係講乜嘢嘅咧？唔係喎，好長喎，一見到最後個底，今次有桂花田。 好啦，原谅你啦，因为你病病地啊，一路咧喺度钳嘅时候咧，一路踢我 ，OK 嘅。嗱，今日咧，因为唔知点解咧，见到 Chris 咧，就知道旅游两个字系黐住去同佢挂钩，所以我望到佢咧，搵啲料都不自然地好容易地搵翻啲去旅行嘅嘢咁样。系啦，去旅行嘅时候咧，大家咧都会带定一包咧叫平安药，系咪以备不时之需啊？如果肠胃敏感嘅朋友咧，水土不服嘅机会系会大。好多噶，系啊，唔知道你会唔会次次去旅行嘅时候，你都系一日唔知点解我次次都系咁嘅，可能咧就系因为有啲预防嘅方法你未做得好啊，咁样咁啊就系咧嗱，如果你真系嘅，你确定咗你嘅出发日期之前嘅一个星期咧，可以嘅话咧，尽量咧大家都食得清淡啲，唔好挨夜，要 keep 住你嘅身体状况系好，先至咧准备即系去到出发当天啊，因为你如果系之前咧仲系不停咁喺我。 落啊，又唔够瞓啊，即系好似阿 Chris 咁嘅状态咧，哇！原来星期三唔系即系讲星期六又要去旅行嘅话，咁就弊家伙啦，系咪？嗱，系啊，即系个病住去旅行啊，就唔好啦。咁水土不服咧，成日都话咧系嗰啲旅客去到目的地系因为咧唔适应当地嘅食水而令到自己肠胃不适嘅。其实咧，除咗咧要适应环境之外咧，最重要都系你食啲乜嘢啊？去到外地咧，飲食啊係會令到你唔舒服嘅最大源頭啊！最好咧就帶定一支咧自己嘅水，即係為香港帶定嘅水啦。咁慢慢慢慢轉變，即係我講緊特別腸胃敏感嗰啲朋友啊，慢慢慢慢咧先，我可能而家飲住香港嘅水，跟住慢慢再飲下當地水，再慢慢飲翻，即係咁樣去適應咧你嘅腸胃咧，咁就會好啲咯。咁我哋習慣咧就煲定水，即係煲完水先飲啦。所以咧，儘量咧都唔好飲當地嘅自来水，有时候打开水喉就饮得啦，其实咧咁样都会令到你唔舒服噶。咁啊，如果咧就唔习惯食生嘢嘅朋友咧，都要留意啦。咁啊，唔好因为咧谂住哇，我去到当地啊，梗系要试下当地嘅嘢噶啦，咪点得啊咁。有时你估计唔到自己嘅身体状况系咪真系可以接受到噶？有医生就建议啦，其实好简单嘅方法啦，你可以咧尽量即系避免到你嘅肚泻、肚痛嘅情况出现，就系咧真系要注意个人嘅卫生。啊，同埋咧食物嘅卫生啊！如果真系食唔到生嘢嘅朋友咧，就真系唔好拣嚟，要彻底煮熟嗰啲食物啦，避免咧饮一啲咧不明来历嘅水啦。咁其实咁简单可以做法咧，可以 keep 到你咧有一个愉快旅程，唔会成日都揽住个肚，哎呀，我又要屙又要呕啦。如果万一真系中伏嘅话，记得你自己如果带嚟嘅药搞唔掂嘅，一定要去睇医生啊！希望大家去旅行都可以去得开开心心，同埋要健健康康啊！ Casa Gavila 呢个会唔会都系会陪住你去睇大猩猩嘅、 去到先算啦，越嚟越贵，真系咧，好似买楼咁样咧，你迟少少又唔知贵咗一个 double 咁样 嘅。喂，我想问咧，有冇 budget 嘅 限制？ 你讲咩冇 budget 啊？ 即系你去，你话去拍嘢啊？ 佢头先咪话有咯。 我知啊，即系话嗰个 budget 可以去到咩数字啊？ 咁呢个都系睇翻个别嘅情况啦。 系咯、 啊，因为咧，其实主要咧系我介绍一个地方，然后我就要咧同上头讲啊，到底今次又使大约咁多钱啊？你 系值得嘅， 系啦，你肯唔肯俾咧？咁如果佢肯嘅咪去得咯。次次都有啲可能唔同。 你仲要说服佢咧，就系如果你睇大猩猩咧，系会好多香港人想睇你睇大猩猩咯。 系啦， 一定系要咁样 咯。 即系点解你要去嗰度咧？ 系啦，拍过。 即系究竟点解要睇嗰啲和和和嘅大猩猩，而唔系睇天空上面就咁影啲繁星咧？ 系 嗰啲猩猩咧， 咁 样 转到第二度地方咧？ 系啦，即系睇猩猩咁，不如你去东南亚睇第二样仲好啦，平好多，平十倍咁。 系咯系咯，啊，即系佢会有其他提议嘅。咁你最近去试过 claim 咗几多钱啊？ 哇！ 咁敏感嘅你問到佢， 問下啫。 不過我又贊成你問嘅。 唔係咯，大概啫嘛。最近你拍個特輯咁樣，哇！原來 但我又驚你害咗佢啊！佢亂講出嚟，真係咯。 我都唔會答實數嘅，我都唔係第一日出嚟攞。 你講幾多個數字啊？ 呢啲無後母啊，無端端就作你一筆錢出嚟講喎，真 係。最貴咪最近嗰個去咗加拉帕戈斯咯，即係都係睇動物噶啦。通常睇動物嗰啲嘢就係最貴噶啦。 加拉帕戈斯係咪個咩島上面嗰啲啊？ 類似啦，你講中咗噶啦。 好啦，好啦。 新华社报道，副总理兼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朝早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努钦通话，双方就解决彼此核心关切问题进行讨论，就解决好相关问题取得共识，同意就第一阶段协议磋商的剩余事项保持沟通。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和星期五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51点，跌44点，总成交金额39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2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9点，升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上市的阿里巴巴是报187.9，腾讯控股336.8，跌2蚊，美团点评99.75，升1.45，雅高控股是报7毫，升9仙，友邦保险79.05，跌1.1，盈富基金27.15，冇起跌，建设银行6.42，升2仙，港交所248.0，跌1.6，中国铁塔1.65，跌1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7，英镑10.096，瑞士法郎7.853，澳元5.305，加元5.88，新西兰元5.023，欧元8.6201。每百日元对港元7.1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42。日经平均指数报23,431点，升138点。港金现价报13,57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市买入1,454.29美元，卖出1,454.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坏车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博康村噶，就系狮隧出九龙，新田围村慢线有坏车，咁龙尾咧就喺博康村。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挤塞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港岛入口啦，东行嘅车龙排到去柯达大厦，西隧嘅九龙入口咧挤塞，龙尾排到去南昌站。 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湾仔啦，近住顺德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在九龙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挤塞，龙尾就在南昌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启福道桥底。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都是慢车。咁观塘道去油塘啦，同埋东隧方向挤塞，龙尾九龙湾港铁站。咁继续提你啦，港铁各线嘅其余车站啊，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嘅服务咧，都会喺今晚11:30结束。咁大学站仍然关闭啦，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都会暂时关闭噶。咁而九龙区嘅封路啦，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七贤道南来回方向不能够转入去畅运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不能够直入去畅运道，科学管道同埋科学管径咧仲系封闭。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ICO 区议会系咪咁好？啲泡沫划破瞬间冇前途，平台冇铺不安稳，风险高，黑客令你损失有排做，股息有高低跌落嚟，就冇计去议会，并冇实体信嚟。完全靠估谂清楚，自豪气炸陷阱，你跌损变痛途。 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提提你，投机易选手，唔识唔好买。详情即上 thechinfamily.hk。 CIBS， 我是桂花田啊， 我是陈淑兰， 一个俾你开麦的多元平台， 现正接受第29、30季节目申请。 上网填写申请表格有困难， 即刻打2331-2334，有专人帮你填噶。 网上申请 CIBS Airtime 同埋制作费 ，call 我帮你填啦，一啲都唔难。 了解详情，请上 CIBS.RT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行啊，等我带定地图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我要去旅行，等我揾到个导游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佢系边个啊？咁犀利？ 佢咪我哋嘅嘉宾主持旅游达人咯。 咁犀利？咁我如果冇理费，系咪可以揾佢啊？ 冇钱唔好揾我啦，我系 Chris 梁彦忠。 今日风 show 快活人有，好啦好啦，唔好再玩作文题啦，因为有人嫌好难啊，我就唔再开呢个游戏嘅曾志豪。 好啦好啦，今日咧风 show 快活人有啊，系啊，曾几何时11点之前瞄过佢嘴，话佢麻鬼烦要玩呢个游戏嘅桂花田。 仲有，其实我好中意玩呢个游戏噶，不过头先咧讲嗰段嘢我唔系好明，唔知咩铺又唔知咩姓，所以接唔到啫嘛嘅 Chris 梁彦忠。 好啦，讲下天气先。 系22度，气温相对湿度71%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黄耀祖咧放假一个星期啊，咁下个礼拜会归队嘅。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梁彦忠， Hello， 有桂花田。 系啊，冇错。喂，嗱，我哋都听过咧，之前咪有套叫粤剧特朗普嘅，你有冇听过呢样嘢？ 咩嚟噶？ 系啊，嗰阵时佢哋即系即系李师傅咧，佢哋又写李居明，佢系写咗几套剧咧，就话啊，不如将特朗普加埋粤剧咧，就即系二合一啦。咁咧，原来唔单止有粤剧特朗普嘅， 咁而家仲有咩？ 仲有咩？仲有呢个 AI 特朗普嘅，系啦 ，AI 特朗普。其实佢系之前咧，就有人用 AI 嗰啲人工智能咧，佢就做咗个咧叫做咩Robot Trump 咁样，就咧用 AI 咧嚟模拟咧特朗普嘅语气咧，写咗段文，短短地嘅。咁咧佢就咧就走去呃美国人，就问佢哋：你哋信唔信呢个系美国总统写嘅？咁样，结果有60%咧都系信咗嘅。因为 佢话佢有佢把声音喺度啊， 唔系佢用文字啫， 字嚟噶嘛， 系啦，佢就话呢个 Robert Trump 写嗰啲文字咧，佢话就模仿咗特朗普嗰啲风格咧，跟住啲人就问啊， 特朗普的風格是啲乜嘢咧？ 用字簡單， 用字簡單，重複 係 啦。佢話不停 repeat 又 repeat， 重複重複。 通常每一次講話咧都係得二十個字左右，然後不停重複用嘅啫。 係啦，佢譬如佢呢度咧就 成日都話講嘢講三次就等於係噶啦嘛，所以佢咪重複重複再重複咯。 係啊，嗱佢呢度譬如佢展示翻嗰段文字咧。连我都识读啊！你明唔明啊？ 连你都识读， 呢个系好重要。未 啱，佢都要读英文 嘅。唔系啊，因为咧，头先阿 Chris 佢讲得啱啊。当呢个特朗普佢要即系发表演说嘅时候咧，佢有好多都系嗰啲叫劳动阶层咧，中下产嗰啲人啊嘛。咁所以咧，即系简单嘅英文，反而就系佢自性知道咧。佢呢段文字， 民意啊嘛，即系佢可能绝大多数可能即系嗰个叫做低下阶层比较多嘅。 佢一模仿呢一句，佢就 yes。I would love to win, but boy, do these guys want me to? They say no, please, please run. 系咪好似啊？嗰个字句咧。 OK， 你嘅做手 OK 嘅，你嘅 做手好似 真系特朗普 系啦，佢真系成日都佢成日都咁样噶嘛，真系 花子啊！你嗰度讲 系啦，咁但系点解要提呢件事？跟住佢哋就话 AI 咁犀利嘅，即系佢原来 AI 咧可以模仿咁多嘢咧，即系佢连呢个特朗普把一个即系行文风格都做到啦，咁样好啦。咁究竟 AI？仲有啲咩好即係生活化嘅应用呢係帮到手嘅呢？即係除咗我哋讲嗰啲咩即係打仗啊，甚至乎而家话啲无人驾驶汽车都有 AI 㗎嘛。佢最近有一个呢係同大家去旅行嘅时候呢 又係 搵嘢食好有关系嘅一样嘢。 吓咁、啊、但系好多网已经可以随手可以揾到，譬如我自己企喺边度街道嘅周边咧，喺我可能一里范围里面咧，食前有啲咩好食好介绍嘅，都有呢啲咁嘅网站噶咯、 啊。系啊，所以呢个就唔需要用到个 AI， 佢用到 AI 人工智能， 系咯， 去帮大家去旅行嘅时候揾好嘢食咧。其实佢 关揾嘢食嘅， 关揾嘢食事嘅，同埋我俾个 tips 你咧，就系佢系爱嚟即系 攞飞啊， 打破一啲嘢嘅。我嚟打破一啲嘢嘅， 打破一啲嘢 系啦， 会唔会系要对话嘅咧？即系会唔会系我要想食咩嘅时候就打落去个电话度啊？我今日咧想食啲甜嘅，不过咧就即系唔好太贵啦。即系咁样，然后佢就会答你嘢。 啊冇啊，冇人同你沟通嘅， 冇沟通， 冇人同你沟通。 打破一啲系嘅关于一定系关于食嘢， 关于食嘅系啦。嗱，不如咁啦，嗱，再将个范围收窄，同食评有关嘅 AI 同食评。 哦，去 check 下佢哋边啲 系假嘅， 唔系去 check 下边啲系假嘅，边啲系真嘅，佢可以帮你辨别到。 冇错啦， 咁犀利哦，即系咁样。 最新嘅应用啊， 电脑同电脑自己就困过咯，即系 啊，唔系佢话嗱，最近咧喺边度咧，同我哋都好近嘅距离嘅东京，就话咧佢哋就搞咗嗰啲叫做咧东京美味拉面（括弧真）。 哦，哇！真系 写住个真字， 死啦！连佢哋都要分，即系又 因为即系好似阿 Chris 上次都话咧，旅游网站咧，无论你租屋啊、买嘢咧，佢全部都有啲 乜嘢都有得假噶， 咩都有得假噶嘛。咁东京咧，佢话因为嗰度啲拉面咧实在太竞争激烈啊， 真系啊！ 你谂下，你去到东京，哇！你街头去到街尾，可能冇一间唔系拉面嚟嘅，系咪？ 个主食嚟噶嘛？ 但系都系，你上网睇咧，周街都系名物噶嘛。 冇错啦， 间间都好食噶，排餐都好食。咁你真系唔知边间先 系啦。咁啊，每一间都话俾你听，话我哋呢间系。即系元祖啊，又秘笈啊，咁样咧，仲要我哋用我哋以往嗰啲方法咧，咪话好咯，睇下佢啲评语好唔好啦，睇下佢多唔多人去即系留言啦，咁样。咁佢话咧，原来都有啲系有假嘅，甚至乎咧，我都试过。 喂，咁假嘅我哋一向都知道，不过我哋辨别唔到啫嘛。睇我哋自己纯粹想睇到啲咩嘅留言啦。 我有试过咧，譬如嗰阵时即系如果拣 写系嘛， 唔系拣酒店嗰啲咧，咁你唔知边间好啊嘛。咁咧佢有啲最懒嘅方法咧，佢会同你排咧，譬如话呢个咧就系。譬如话台北头50间嘅酒店，譬如你拣嗰间丰收温泉酒店咧，佢话哦恭喜你，你喺台北嘅酒店嗰个排行榜里面佢排第一位嘅，佢仲俾埋嗰啲即系评级一二三咁样咧，咁你通常就信咗佢先噶啦，咁你都即系冇乜。其他參考 唔係喎，但係而家揾嗰啲叫資料睇睇評語嘅時候咧，佢都會睇下你想睇係價格嗰個方面啦、房間嗰方面咧、環境嗰方面，即係 佢通常整體啊嘛，係啦， 佢有好多俾你揀， 係啦。咁而家咧 揀中揀 嘅，佢就話呢一個拉麵咧，亦都係有做呢個排行嘅。喺之前一早已經又話俾你聽，譬如話呢個喺 Google 裏邊排第一，呢個排第15嘅。咁點知咧而家佢就嚟個即係大反轉，佢話有一間咧日本嘅 AI 公司咧，佢係為咗打響頭炮咧，佢知道大家最關心嘅就唔係嗰個 AI 特朗普定係安倍晋三，你唔好關心嘅。 但系嗰个食系真定假嘅咧？ 嗯， 真特朗普同假特朗普同埋真拉面同假拉面嘅分别啦。佢咧就响咗个头炮，佢咧就用咗佢哋自己创作出嚟嘅呢个人工智能系统咧，一个叫做 Wise Review 啊。顾名思义就是一个重新检视一个咁样嘅 review 啲 review，review 啲 review 系啦， 系啦 ，comment 你个 comment 啦，系啦，我反对你个反对咁样， 框住你个框框， 系啊，框住你个框框，夹住你个反弹啊，真系。佢就喺佢哋日本咧，佢哋个网站里边咧揾咗4000间， 系 4000间嘅面店食拉面嘅，同佢重新排一次位，系啦。咁嗱，你可以听下咧，佢用佢个 AI 嗰个准则咧，即系你觉得合唔客观？ 所以佢其实佢排位佢唔系真系试食。多次嗰次， 佢唔係試食多次， 佢真係睇啲 review 嚟睇啦。 因為嗱，其實如果你試食嘅話咧，其實都只不過用緊你條味，你條味蕾啫嘛，都係你自己嗰個觀感咧，你條味蕾啫。咁你都唔係 嗰啲一粒粒嘅，唔知你嗰啲係啦， 係我嗰啲有啲三角形嘅真係嚇，唔夠強嘅。佢就話咧，我就 review 你個 review 啦。 嗯， 佢咧就先將咧喺 Google 裏邊咧所有咧排過榜嘅嗰啲面店咧就揾咗4000间出嚟。係，咁跟住佢要做啲咩咧？第一。佢就話咧，佢就要嗰啲面店咧，要喺起碼要有5个，要有5个係喺今年1月之後先至新增嘅評價。 哦， 佢先至當嗰啲係嘅。 其實5个 係啊，算少噶啦。 係咯， 同埋佢嚟到即係你話佢由而家開始倒數翻咧，即係都講一年內咯，因為佢講年頭啊嘛。係，起碼你一年裏邊咧，你要有5个評語 係 啦，新增嘅，佢先至會俾你啦咁樣。咁然後咧。佢仲要你每一个嗰个评语咧，嗱，譬如你话，且咁好易啫，我自己作5个都得啦，咁样，佢会揾翻嘅，因为你每一个留言嘅评语咧，嗰个户口咧，你又要起码要有5个月嘅使用量先得嘅，咁样。 啊，呢个好多旅游网站都有嘅，即系咧，你 review 啲嘢咧，喺隔篱又有嗰个用家话俾你知啊，呢个系专家嚟嘅，系新手嚟嘅， 系啦， 系因为佢哋自己会评级咯， 系啦，诶 呢个咩头号乜乜咁样，好似我哋嘅网风叔 face 头号粉丝， 系啦，头号粉丝会写住嘅， 系啦， 即系佢真系好活跃喺里边。 系啦，佢话你起码都要有呢啲评论先得嘅，譬如佢个频率咧，佢就话你系要有5个或以上嘅评论，咁你嗰个人嘅评论咧，即系评论你嘅评论啊，你起码有5次咧，先当系一个有份量嘅。 即系佢都有个评审嘅，你唔可以谂住你自己作为一个评即系写食评又好，写乜评都好啦吓， 系 佢都有个监测嘅。 系啊，我谂佢最惊咧就系嗰啲系。 account 搞 account 系啊，即系纯粹嗰啲机械人户口咧，求其咁样就摆上去就得啦，咁样。 跟住俾人 paste 咁 样。系啦，嗱，当然你可以话喂，咁如果佢最后知道你有张良计嘅，佢下次同你就生5个嘅。都得，咁但系个成本又真系门槛又高咗啲嘅，咁样咁同 几好啊！我觉得呢个即系起码杜绝咗一啲叫做为死而死啊， 系啦 咁样咯。 咁然后咧，佢另外一样咧就以数量就要即系储咯，就话嗰间铺头咧起码就要有100条呢啲网络评论。 系 咁，因为之前有门槛 set 咗啦 嘛， 系啦个门槛 set 咗啦，咁你要起码有5次或以上嘅评论人士先当系有资格。然后呢一班人咧，仲要起码留咗100条喺你嗰个网度咧，佢先至会 count 咧。嗰啲叫做可靠嘅評論。 哦，咁即係話列入嗰4000间嚟講，都一啲 咁，所以咧，你嚟到呢一格咧，你就知道點解佢要用 AI 啦。因為如果你人手咧，逐個，哇，你死得啦！你每個自己喺度望，我叫阿田嚟同我淨係 check 下我哋風騷啲留言。 係啊， 我叫你 check 翻嗰100个究竟係咪即係有5次留言或以上，你都好辛苦噶咯，已經係啦。咁佢用 AI 嚟 check 啦。咁跟住呢個我就真係覺得佢好主觀啦。佢話咧，佢就可以自動檢測一啲係咪惡意評論啊，或者被僱用，即係有俾錢請嘅，係啦。佢就冇公布佢嗰個點判斷到，咁但係。可能咧， 最重要呢样嘢我最想知道。 系啊， 会唔会系佢都有个分析？因为佢就系电脑嚟噶嘛。咁譬如呢个人系一个打手，可能咧佢就会睇下，对，咦呢个人曾经何时咧去嗰13579第10街嗰度， 我估都系，我估都系。 留嘅言咧都系一模一样嘅。咁好机械式，好机械化，佢咪去 search。 系啊，我估都有机会系。 有啲人真系天生咁词穷噶嘛，佢真系去咗5间铺嗰度都好， 都系成日食难食， 很好味哦。龙虾很鲜甜，咁佢真系觉得系咁。咁咪中招咯！ 啊，都可能系 被歸類為呢個垃圾評論咯。 我唔知佢會唔會佢 惡意評論 啦，係啦，咁樣咯。咁然後咧，佢就用呢個方法咧嚟即係做一個大篩選之後咧，哇！出嚟個結果就嚇親你啦。 佢话咧，即系成个排位咧就大执啊， 大执啊， 大执啊，系啦，咁啊执到最可怕， 即系第一位嗰个变咗第几位咧？请问 系啦， 会变咗十几廿位。 佢话咧最跌得严重嗰个咧，我睇下先吓， 系咪中间嘅位置？ 佢本来咧有一个咧就即系都系排十几嘅，即系头十位嘅，佢执完位之后咧。变咗排339， 哇！ 佢即系显示话，即系呢个 AI 就分析到佢应该系有 打手 咧。 有啲都系嘅嗱，佢有啲就好轻强咧，譬如话啊，即系都系第二名嘅变第四名，咁都算啦咁样。 算系好真啊，系咪先？ 系啊，系啦，即系坚得咯。 但系有好多咧，亦都系逆市上升过。有个咧就喺未计之前咧就排第29嘅，计完之后咧就排第5咁样咯。咁呢啲又救得翻噶，系啊，有啲又救得翻。 十几变咗300几，呢个就好夸张喎！呢件事 好夸张，系啊。同埋咧，佢话有啲人就验证咧，佢发觉又真系 OK 喎。点样验证咧？凡系而家俾佢咧，即系 review 完咧高位嗰啲咧，你去到真系排长龙噶。 嗯、 即系佢又唔系话因为你 review 咗佢先排队，佢话啲人即系亲身望住佢话，又真系好长龙噶噃。即系证明咧，其实人气咧可能都系不减嘅。不过。佢話你喺網上面嗰啲排位啊，好有即係嗰啲蠱惑咧。 認真啦、啊，其實咧喺日本咧，嗰啲鋪頭要排位，其他啲都唔難啊，因為佢鋪位好細啊嘛。 都 係。每次招呼你都係10个8个，喂，咁我嚟一扎人啊，譬如我一班朋友啊，一個團都塞爆你啦，即係咁講，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要排隊而定性佢係咪真係好食，又好似。 唔系，但 系 都起码都唔会佢好好食，但冇人排队啊，都唔系到咁。 我去到嗰个叫做 边度咧？ 啊， 我哋一定知啊！你试下望住阿 Chris 啊，向我求救啊！ 系啦，日本嘅大阪里面 东京 系大阪嘅，好似系 大阪嘅道顿骨 系好似系道顿骨嗰个。 讲完犀利系咪先？ 讲咩都好似 跟住咧。 深斋桥啊，系啊， 深斋桥，深水埗隔篱嗰度啊， 嗰条桥嘛。 深斋桥嗰度咧，咁有一间咧就讲到话好出名啊嘛，佢哇有好多人排队啦。但跟住我望望完咧，坐喺个地方嗰度咧，哇好攰，因为已经行到。跟住咧问到，咦？点解喺度滚下滚下咁样望到后面原来我坐喺嗰间好噏得啊！我讲真系坚噏得嘅门面，佢有一张凳咧就系其实佢好好雅座咁样，即系有少少一个日本式嘅啲公仔啦，跟住有棵盆栽啦，有张木凳咧，其实系一个装饰嚟嘅。 OK OK， 我走入嚟坐啦咁样，因为我攰，跟住话咦，原来佢系一间 铺头嚟嘅。 我入去就哇，其實裡面嗰檔嘢根本不知幾好食，都唔使去曬嗰啲大排長龍嗰啲。 都可能 係咁嗰啲咪就係 隱世小店 咯。 阿 Chris， 你擅唔擅長可以揾到窿罅嘢食㗎？ 哦，其實我係非常之唔擅長嘅。 咁啊，你同動物打交道啊嘛？ 係啊，我個愛好都係叫垃圾嘴啦，即係咧食咩都覺得冇乜所謂， 係同埋都覺得好食嘅。 你同曾做一班， 係我哋 friend 嚟㗎，係啊， 我福。就得噶啦， 佢白菜炒瘦肉，佢都 唔 俾 我有嘅，我有一个唯一嘅选择嘅啫，我一定要间铺头够热闹。如果好冷清咧，我系唔会入去帮衬。 即系你觉得其他人都帮衬，即系 唔系啊？我系觉得个气氛啊，我唔中意咧。 你食个气氛， 系我唔中意冇人噶，即系就算你 孤单。 系啊，譬如你食拉面咧，或者佢哋食嗰啲咩居酒屋嗰啲咧，我同我老婆搵咧就话喂最多人嘅，我 唔 要排队，但我要里边 好好浪漫，两个人撑台脚，你都要热闹嘅。 我要好热闹噶，我真 系 好热闹。 你明唔明啊？佢为咗咁样，点解要热闹？因为恐防佢老婆咧，趁冇人嘅时候去闹佢啊嘛。 哦，系咩？多人闹嘅咩？ 可能会好啲。 热闹热闹，越闹啊嘛！你都系咁样闹话啦，真系。 不过咧，我有一个嘢想提供。 好啊， 我有一个 friend， 即系我自己唔会搵嘢食啫，但我有一个咧好中意嘅。 系。 佢就话咧，其实睇嗰啲网站咧，佢发试过有一次系专拣啲负评最多嘅， 系 去食就系最好食嘅。因为反而嗰啲即系一定系俾打手打过，一定系啲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嘅手， 系系有道理。 其实真系 OK 嘅， 有道理。系啊， 而佢亦都唔特登揾钱去请去挽救自己嘅声誉，因为佢可能佢觉得唔需要。 啊， 系咪公道自在人心啊？ 系喎，咁呢个可以一试。 系， 即系我哋如果用嗰个理论，即系话越多人攻击你嘅，咁咧你系越瞩目啦，你系目标好大啦。 同埋即系证明嘅人多，好多人帮衬你咯， 系 咪先？ 即 系 咁多人攻击，我都仲喺度。 你好好彩啊！ 做咩啊？ 我哋呢个节目系好多人投诉， 好荣幸可以。 你真系好荣幸啊，真系。 系啊， 系啊，我每日都翻嚟感激，感激天主。 感恩系 啊，系啊，系啊。

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认为香港在前所未有的乱局之后，需要穿云破雾再出发。评论认为，在区议会选举中，爱国爱港候选人的竞选活动经常受到滋扰和冲击，多区候选人的办公室被人故意破坏和纵火，更加有候选人遭到暴力袭击而受伤。暴徒和幕后的反中乱港政客通过持续制造黑色恐怖、寒蝉效应，凭借不公平的选举过程收割政治利益。即使是选举当日，仍然有乱港分子对爱国爱港的候选人进行滋扰，凸显出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仍然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评论认为，目前的平稳仍然是不牢固，为香港不被暴力所吞噬，为避免香港进一步沉沦，香港社会各界需要尽力尽快跨过暴力和混乱的泥淖，尽快回到法治和理性的轨道上重新出发。李嘉诚基金会公布中小企应急前计划第三期资助范围，所有合资格中小企持牌旅行社最多可以获得50,000，持牌固定或者流动小贩可以获得5,000元。基金会表示，第三期资助额1亿元，今日起接受申请，到12月1日12月中之前发放资助。另外，第二期零售业合共收到超过26,000宗申请，若果合资格申请者多过计划的资助名额，将会以电脑随机抽出成功申请者，总数6亿元的资助将会在12月中之前发放。青衣长青隧道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死两伤。事发在凌晨4:00多，当时隧道正是实施单管双程行车，一架私家车失控，先撞断栏杆，再撞向管道墙壁，车身严重损毁。车上男乘客同后座两名女乘客被困，由消防到场救出送院，其中一名女伤者重伤昏迷，伤重不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同星期五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71点，跌17点，总成交金额43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6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6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上市的阿里巴巴是报187.9，腾讯控股337.6，跌1.2，美团点评99.85，升1.55，雅高控股是报7.2，升1.1，友邦保险79.15，跌9.5，中国平安91.1，升2毫，盈富基金27.2，升5仙，建设银行6.41，升1仙，港交所248.8，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7，日元109.01，瑞士法郎0.997，澳元0.678，加元1.331，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33，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5点，升82点。港金现价报13,58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4.39美元，卖出1,454.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狮隧出九龙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而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嘅东行啦，龙尾喺柯达大厦。

即最好啲嘢自動行曬個 keep 度，跟住刪埋我就喐啦。 就比如 早啲刪，最嘥時間執啫。 唔係 OK 嘅，因為我又唔算帶得多嘢，同埋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心情嘅累積嚟嘅。 我真係咁話喎。 係啊，你開始就會興奮嘅啦。 咁樣講，即如果咧嗱，我即係咪都唔想做噶啦？如果真係要揀咧，我都寧願執，然後去好過翻嚟之後 unpack。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你覺得完咗成件事啦嘛？是但啦，你 unpack 係最煩嘅，執落去就最開心嘅。 我係最中意去執回程，唔係去程嗰個 出發咯，出發 嗰程。机嘅嗰个行李，我如果咧翻嚟咧要摆翻原位，真系烦到呕啊！ 做乜嘢啫？去完个旅行咁开心，做乜要执翻啲嘢啫？ 系啊，特别系如果你去啲特别地方咧，譬如我上次有得去即系滑雪嗰啲地方咧，我第一次去啊嘛，执行李嘅时候咧，你猛咁执嗰啲好厚嘅衫咧，你好似唔会执一件咧，就好似已经兴奋定咁 谂紧啲雪飘落嚟， 雪飘落嚟啊！带呢件羽绒先，哇，好紧要啊！买对防水袜先，哇，真系未出发先兴奋啊！真系， 系真系喎！ 你去玩海滩嗰啲一样都系咁。哇！呢件比基尼啊，真系哎呀，我自己着先。 第一次都会嘅，譬如话我而家有晒自己潜水嘅装备， 系啦系啦。 咁我执嘅时候啊，呢件新买嘅，到时用啊用呢个，哎呀揿一揿啊，哎呀仲会涨喎。 系 啦，第三次到咧，哎呀快啲啦，快啲。 正常嘅，正常嘅。 第二次好早啊，咁样。 系啦系啦，正常嘅。 系啊系啊，喂，咁我想问下啦，大家有冇买 gift 嘅小 tips 想同即系分享？因为大家各自都会买 gift 噶嘛，即系你哋会用啲乜嘢嚟衡量啊？ 碌啊，碌系决胜负嘅。因为个 gift 啊，样唔样衰嗰啲系其次，但如果碌咧崩咗、爆咗、烂咗，你推唔喐嘅话咧，就变咗一个阻住你嘅。 即系所以你买 gift 嘅时候，重点系睇个碌， 系啊，点样评定佢为一个好碌咧？ 好，冇错，好问题，好碌、好轮子，同埋好滑轮，系啦，系点样用嘅咧？ 系啦，点样睇嘅咧？ 我嗰个行李姐姐教过嘅，即系嗰阵时去嗰啲特卖场度买咧，嗰阿姐咧就同我讲话，嗱，你拣嗰啲即系碌啦，最紧要咧就系。佢话要 可以三碌嚟嘅碌啊！ 唔好净系得两只嘅，首先 啱啦。嗱呢个系重点啊，真系啊！拣买 gift 嘅时候咧，不论你大小都好，唔好拣两个碌嘅， 得两个碌， 因为有啲系剩翻两只脚嘅，俾你停喺度嘅，咁你就一定要硬性拖 gift 啦。 系咪？同埋佢有睇咧，佢有睇话个碌咧，究竟佢嗰个组合咧系，譬如话系咪有金属框框住佢啊？定系纯粹一个胶壳啊？佢话胶壳嗰啲容易烂啲，只脚又易断啲。你最好睇嗰啲咧，螺丝越大越粗，即系你个碌咧系越稳阵嘅， 双锁得 实嘅，或者叫做多啲叫做支撑连结位咁样咯。总之系由嗰一次开始咧，我就好似头先阿田话斋，望出话喂两碌就唔要啊，有啲仲好潇洒，唔知单碌都有噶嘛，佢净系 单碌系 佢四十五度咧，俾你净系拖住嗰个即系角落头嘅呢个位啦，一个你四方形噶嘛个gift咧，佢有啲懒潇洒嘅， 太危险啦嘛，佢全部重量摆喺个角， 但系佢碌好大嘅，因为佢。净系呢个位度啊嘛，但系佢就真系潇洒型啊，佢有啲玩 design 嘅啫，我觉得 系啊系啊 系啊，佢就方便你一拖嘅时候咧就咁样咯，佢就喺度碌碌碌碌碌碌碌， 即系影一张相摆上网，影一影， 系啦，跟住 系嗰啲咯， 即系只系拖紧嘅硬照，跟住其实如果你真系到用嘅时候，真系唔该 晒，同埋隔篱攞杯咖啡嘅，又要去纽约了，哎呀，不知心情和长岛的天气是怎么咧， 长褛咁样飞一飞起， 系啦系啦，影咗五十次嘅张相，应该系嗰啲嚟 嘅。啲我嚟拍硬照 OK 嘅，如果實質用途，我覺得都係麻麻地嘅。阿 Chris 你去咁多次旅行， 唔係咁個碌都係好重要啦。當然你話四個碌嗰啲，但係咧，我覺得咧四個碌嗰種結構，因為佢要360度碌啊嘛。 係係係。 咁咧好似容易啲會攝嘢，同埋容易啲會拖啲奇怪地會爛，即係容易啲爛咁嘅感覺喎。 係。 我反而覺得因為傳統嗰只咪兩個碌，你永遠都係單向，一定係 前後 後邊前後前後咁拖嘅，好似反而咧冇咁容易佢會攝啲咩入去。 即係言下之意，你中意兩個碌嗰啲多啲。 其實都唔係嘅。因为即系我咪会谂咯，嗰次去边，即系如果去嗰啲地方啊，好多都系云石地嘅，咁咪拖过嗰啲都冇乜所谓咯。 即系系靓地下 啦，譬如话你知道可能有啲位咧，有啲碎，即系譬如欧洲好多小路咧，嗰啲咁嘅石板好鬼碎噶，望落好靓噶， 好多坑噶，死得真系。 系一拖咧，哇一拖摄晒落去，跟住又要拎起佢又摄，哇，跟住又想上咗拖。 但系你唔会咩背囊嘅咩？ 我会，咁系问我 gift 啊嘛。 唔系我知道，即系你知唔知？如果我唔系同埋老婆去咧，我就真系孭背囊噶。 我孭住嗰啲去露营啲大背囊。 系啊，因为学你话斋咩欧洲啊，你无论咩州都咧，你都起码即系唔会有地下磨嚟磨去惊啊嘛。 系啊系啊。 但系问题你个膊头真系都要。 哦，我哋仲孭到啊嘛，最紧要系。 咪睇下你系个玩法系咩咯， 系咯 系咯，即系唔系下下都即系譬如我去潜水咁，咁啲器材唔通我孭晒喺个背脊度咁样飞咩，咁啊唔得噶嘛。 哦。 系啦，你嗰器材就真系唔掂到，哇！你几多个膊头？ 我今次 影嘅咁 样。 系啊，我今次去跑马拉松嗰度咧，因为同 啲猪朋狗友一齐， 啊、 真系啊！我哋一齐住喺一间屋里边啊嘛，你见到大家咧 pack 行李嗰啲模式咧，有啲就用 keep 嘅，我同我老婆咁冇办法，一定用 keep 噶啦，佢要 shopping 啊嘛。有一件咧单身狂人咧，佢真系单身，我就话你执咗行李未啊？我执咗啦，我呢个行李喺边啊？执咗咯。我话你未执行李，我话呢个咪系咯。我呢个出街食饭个背囊，我系行李嚟噶啦。佢、就用咗个我哋普通咧。 真系， 我哋喺香港普通出街嗰啲背囊咧，佢塞晒狗屎垃圾咧，塞落去咧，冇其他多余嘢带咧。 个 trip 几长先？ 四日三夜、啊。 四日三夜到啫。 四日三夜其实都得嘅。 其实都得嘅，只不过 你会觉得吓，点解我哋用个 keep， 但系你系用个背囊 KO 咧？ 一个同埋两口子啊，争好远。 真系啊！我有一次咧，就买甩咗两个细路咧，就我两公婆就出去去玩、去日本咧，咁我哋话。哇！原來顧少好多嘢啊， 真 係。跟住咧又驚佢帶，即叫佢自己執行李咧，你又要去 check 佢，即講緊兩個細路。跟住咧，你要諗住幫佢帶定多少少，譬如 你係會即係一個負責任嘅媽媽。 就算係藥啊，你都譬如你唔係淨係帶一個嘅藥咯，你要帶起碼帶兩個定先。 淨係喂嘢都帶五種啦， 所以我做呢個節目最大嘅得著就係真係唔好咁快生住啦。頭先你講睇戲啦，同依家都係冇細路咧，真係個感覺 嚇親你喎， 嚇親啊！呢個最大得著啊！每日都感恩喺呢個節目。 我咧，我自己買 gift 咧，我就會咧以呢、這個。嗰、那个优惠价实惠行先，因为你 gift 咧认真 啦， 系咯，点解讲咁耐铺完？ 唔系咯，铺完之后如果系平，仲要喺度扮嘢，优惠价同实惠， 系咪呢个啲性价比嗰啲咁？ 系啦， 专业啲啊， 咩 CP 值啊？ 唔系啊，认真啦，系我真系知道坊间好多咧 gift 咧，由几百，即系由二百几至到咧二千几、三千几、四千几都有一个，七千都有一个嘅。当然系即系你唔同嘅人咧会使用啦，但系真系咧实际好。好紧要啊！因为你谂下， 谂下咩 咧？你当个 gift 离开咗你之后，系佢点样？佢去边咧？ 佢好闷咯， 佢有冇理佢啊？ 好闷啊！ 佢有冇理？佢自己一条友就喺嗰啲运输带度行啦，去相遇一啲唔识嗰啲其他 gift， 同其他 gift 倾偈咯， 写一个凄美嘅爱情 故事，都几好啊！真系， 仲有一个。仲有一个唔系锡你嘅人去对住你，系咪先 ？Keep 你做咩喊啊？头先佢摸我个碌啊！ 我唔觉意同佢嘴咗，我仲要俾人掂我。 佢仲开我个锁， 系啊！佢仲打开咗条拉链。你咪算好咯，佢系咁搣甩我上面咩啊？嗰啲贴纸啊！ 唔系嗱，咁又问，咁你话要平，咁但系。始终都是越贵，可能有些又会质素越好。 系啊，有功能噶嘛。 系咯，咁你点样评定咧？ 个壳又要保护得好啲噶嘛。 系咯。 学你话斋，头先我哋所讲嗰啲咧，真系咧两个辘咧，视乎你 系 买咩 size 嘅 gift。系。两个辘咧，适宜只系 hand carry 嗰只 gift 咧，你就可以买两个辘啦。OK。嗱，而家坊间咧有好啲硬 gift 啦，硬嘅锁 gift 啦，硬嘅拉链 gift 啦，软胶嘅拉链 gift 啦，布嘅质地啦，系咪？咁其实咧，佢就话啦，即系其实每一种咧嘅类型。你喺屋企咧都要有，都要有， 都要有一个嘅。 都嗱，即系咁讲。你冇理由屋企净系得廿八寸或者廿八寸嘅夹噶嘛？ 但你自己长期都系 keep 唔到。 你理得我？隔篱嗰个需要呢个廿八寸又要，系咪先？咁咧，你一个廿八寸嘅夹咧系需要有啦，一个廿四寸夹要有啦。 屋企好大咩，大佬？ 唔系呢个我认同嘅 size 唔同，系啦，我妈都好中意噶 ，keep 入边装个 keep 再装个 keep 再 keep 咯，系啊，而家就系需要。 但系唔够位，我都系一个 keep。 但系当你要揾中间第三个嘅时候，你就要开第一个， 系啦， 倒翁咁 嗱，嗰个手提行李都需要啦。你知唔知手提行李都有两个 size 唔同嘅 keep 噶？ 一个就左手同右手。 唔系啊， 唔系得一个嘅啫。 手提行李， 咁你梗系越活用嘅空间系最大嗰个。 嗱， 佢唔系有限制嘅咩？佢有个 就系有个限。限制嘅，你學你話齋都有限制啊，可以係最大嘅限制，同埋限制以下噶嘛。 OK， 你明唔明啊？ 我即係有個迷你版嘅 hand carry 嘅， 就淨係愛嚟俾女士用嘅。 有啲可以攞到最盡嘅廿二寸 gift 咁樣啦，係啦，講手提行李啊，真係有唔同嘅啦。 嗰啲化妝師嗰啲 gift 咧，好細個，例如拖住嗰啲。 但如果係camman 嗰啲咧，嗰只犀牛盾嗰只，哇，銀色嗰只好型㗎，真係 武器咁。 係啊， 我就問下你啊，考下你啦，嗰啲膠嘅軟 gift。 系 知明白明白咩叫胶软夹啦？拉链嘅好啊，定系锁嘅好啊？ 拉链， 我会中意拣拉链嘅。 系咯， 嗯， 冇错， 未必一定好，但我拣拉链。 系啦，系啦，系啦，相对地， 因为有啲咧拉链个位系可以唔知拉开咗一条拉链之后，佢高多少少， 嗰个叫做双重拉链， 系啦， 系啦， 就可以加多一 寸空间。 系啦，冇错，冇错，冇错。 嗱，真系啊，要如果要买夹咧，而家咧咪就话咧，因为嗰啲以前旧式嗰啲咧叫做硬夹锁夹啊，即系净系硬嘅，仲要成个咧，佢相对地一拎。哇！已經重視能等啦，嗰度已經可能成兩 kilo 咁樣啦，已經你知而家上飛機嗰個行李嗰個限制，跟住咧即係如果嗰個夾咧係硬嘅，咁麻煩你即係你嗰、那個嗰、那個鎖夾咧買個硬嘅夾，即係硬嘅殼嘅夾，咁先至襟床襟撞。OK， 咁咧。嗱，有啲膠嘅質地咧，比較薄身，哇輕啊，好啊，哇本身輕啊，但如果你買鎖夾咧，唔好意思啊，如果你用呢個夾咧，你用細嘅，不論用細嘅或者用大嘅夾，即係廿四至廿八寸嘅嗰啲咧，都會撞爆，都會有機會撞爆你。你明唔明啊？點解咧？點解係軟嗰啲夾係用拉鏈好啲咧？因為佢有卸力位啊， 係即係佢係啊係啊， 因為條拉鏈係卸噶嘛。但如果你有用膠嘅軟嘅薄嗰啲咧， 但又變咗鎖嘅， 用鎖夾咧。佢就直即係嗰啲硬碰硬啊！ 即係個意思咧，一係軟就全軟，一係硬就全硬咁嘅意思咧。 係 啦，如果本身咧佢嗰個鎖已經係硬噶啦嘛，你又成個嘢都係食力嘅就硬嘅。 咁硬碰硬咧就可以飲襟即係亂撞亂夾都得啦。呢個好緊要，因為咧有時有好多人咧都諗住，唉，我中意唔中意拉鏈，因為成日話拉鏈唔安全啊嘛。咁就需要買鎖夾，但係又嫌鎖夾嗰啲厚喎，咁啊需要買薄嘅咧，咁你就可能分分鐘用一兩次你就爛嘅。 同埋希望你都 要 記住咧，嗰個真係唔係夾萬嚟嘅，你係唔會擺一啲咧，即係你唔會擺一啲好貴重嘅嘢，因為佢就同其他夾玩嘅啫嘛，你點知收埋咗去邊啫？ 如果你係 hand carry 嘅話，真係啊 ，hand carry 咧最適宜咧就係用布質地啦，因為你相機咧限制。有限制重量噶嘛，即系拎相机嘅手提拎相机嘅时候咧，咁唔同航空公司咧，佢都有唔同嘅限制噶，嗰个最基本7kg，最多可以去到12， 系，即系两包米咁样啦。 兩包米， 一包 米 五 kg 啊，係 啦 係 啦 係 啦。但係有一啲航空公司，我上次去英國嗰間航空公司咧，匪夷所思嘅。 做咩啊？ 點樣咧？ 三包米都得。 你估佢嗰個手提行李有幾多 kilo？ 好多啊， 十二。 即係你向多定少嘅方向行先？ 通常七嘅嘛，我記得 最基本七嘅， 係啦， 最基本七嘅。 我估佢係少過七啦，應該 唔會最基本七嘅。 佢一念自信 嘅 樣， 佢一念自信廿七。 你真係估你唔到 廿七 手提行李， 手提行李 十七 十二個七。 三十四个半， 三个六，三个六， 廿三， 廿三， 手提 系一个正常夹嘅重量嚟噶咯，有三 kg。 嗰次咧，我做，因为咧我去买个嗰间航空公司嘅时候，唉，佢得机舱，我得廿三，死啦！你仲要去咁远咧，嗰啲三冇口嘛，真系冇得搞掂啦。之后，唉，左减右减啊，咁又唔想俾钱咁样，喺度自己计来计去，即系悭住嚟入行李。跟住我其实见到嗰个画面咁啊。佢話手提行李廿三，你點諗到個手提行李都可以廿三 kilo 啊？ 咁誇張！ 跟住咧，我去到 counter 問，我話姐姐啊，即係咁咧，我話你稱唔稱我嗰個手提行李？佢話稱㗎，都會咁啊。我話我唔知會唔會過磅。佢話你放心啦，手提行李廿三好少，好難會過。係 啊 係 啊係啊！ 我話點解你嘅手提行李係廿三嘅？可能因為佢寄倉係比較少啊。 就俾你帶上去。 佢 remind 係 你。執得到廿三嘅你執，但係講緊手提行李有限制㗎嘛，你唔係可以寄倉㗎嘛，係啦， 即係個 size 佢冇變先，佢都係嗰個 size。 咁你搬啲鐵裏邊，咁係你自己個個人嘅事啦。咁佢就話咧，不過你執到廿三嘅時候咧，你佢話你要自己你要諗下， 自己 拎上去，你能唔能夠托上去嗰個箱度？因為佢空姐一定唔會幫你。係 明。 哦，我明啦，即係自助餐嘅原理，你食到咪食咯。 係啊，個盤係咁多啦， 係 啦，但係可以執好多落去。 但係你真係冇谂过，原来手提行李可以执廿三咯，不过你根本冇可能，因为 size 限制啊嘛， 系啊， 除非你得，知都系一加仑水咁样话，系咪先？系啦，所以大家咧。 上飛機之前，即係買機票之前咧，就要去望下呢個啦。咁另外咧，就係、是、你知唔知原來喺坊間下都有一個表咧，會講嘅一至兩日帶咩夾，兩至三日帶咩夾咁樣。 size 啊！係啊係啊係啊！ 一至兩日帶細夾， 一至兩日我就唔帶夾咯。 係咯，都係啊，真係唔帶夾咯。 但係一至七日我都唔係好帶夾。係 一至七日都唔帶夾咁犀利啊！ 係㗎，因為依家可能開始即係年紀開始邁進咧，有時都會帶少少嘅。 係， 但有時我都會就 都係個大背囊加個 hand carry 就算啦。 係啊，個背囊都唔衰得去邊㗎，真係。係 啊，咁佢就話咧有個表，大家可以參考。我讲完呢个表，你可以吓睇下咩歌可以飞吓。OK， 咁啊一至两日， 我中意咁样踢歌真 系， 系啦，穿晒位咁样即系成个。嗱，我一阵间就准备一拍手指，你就攞头盘上嚟食啦吓。 系啊，一至两日咧，佢系轻身细 size 嘅夹咧，或者系布袋咧系可以嘅。咁啊，就算系咧两至三日咧，可以用一个18至21寸嘅 hand carry 夹，就得啦。咁样，因为两至三日啊嘛。 系。 咁三至四日咧，咁你觉得可以用啲咩夹咧？ 三至四日， 系啊，三至四日咧， 去到當地先買夾， 唔係啊， 都係唔帶夾咯，我見咗， 係啦，跟住佢就話咧，可以咧用一個叫做22至26寸嘅夾啊， 其實已經算開始大噶啦， 開始慢慢咯，開始慢慢咯，佢話係啊， 其實我覺得仲要視乎咧咩季節啊。夏天同冬天又爭好遠㗎啦， 四日咁樣你 唔係你冬天就算你唔滑雪咧，你褸啊厚啲，樣樣嘢都多啲，你就即係嗰個 size 又要再闊啲㗎咯噃。 咁佢話咧五至七日可以帶23至25寸啦，佢話7至10日咧帶25至26寸啦，10至14日咧就帶最大嗰個 size 啦。 係啊， 咁佢話你會方便啲，即係你去因應當地嘅情況，你帶執咩衫啊，帶咩夾係啱㗎。 啊，但係。呢、这個啲人去日本咧，其實佢預買翻嚟買好多嘢噶嘛， 所以就話叫你唔好帶夾 去咯。所以其實嗰個其實係唔準嘅咯， 係啊， 最大嘅夾咯。 哎，你要留意呢只歌啦。 咩啊？ 咪就是、我哋講咗兩日嘅季候風咯。 終於都嚟啦。 早早應該離開，有幾日再相擁，前面是推開。双手都无用，口中声声别了，难掩渴望面容。那次季候风吹得那又空，仿佛世上一切也将消失所踪。你似季候风。是场空，加上不死的心痛。沉迷怀念，放开，不跟你愚弄。怎么今天又在内心一再汹涌？仍然来去匆匆，怎可说？可惜始终被你撩起爱念激怒，这次季候风吹得也爱哭，仿佛世上一切已经消失所踪。你这季候风是场空，加上不死的心痛。茫茫然，这冷冷的风终于稍作停顿。夜幕下没有停，只得我心。 将物件砸向火堆，不为分卷入另一宗嘅勒杀案，获准保释候讯。今次系佢喺保释期间犯案。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承认，总统特朗普曾经亲自向他下达命令，允许一名被指违反纪律的海军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成员可以光荣退役，保留奖励勋章。该名军人被指控在杀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人员之后，在尸体旁边拍照留念，又开枪攻击两名平民。海军部的军事法庭认为他犯了战争罪行，经审讯之后裁定战争罪行不成立，但同尸体合照就是违反纪律。总统特朗普其后介入推翻海军部的决定，令到该名军人可以保留官阶光荣退役，引起军方内部不和。海军部长公开不满特朗普的做法，被国防部长解除职务。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同星期五朝早较凉。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68点，跌24点，总成交金额46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6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6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上市的阿里巴巴是报188.1，腾讯控股337.2，跌1.6，美团点评99.85，升1.55，牙膏控股是报7.8，升1.7，友邦保险79.2，跌9毫，中国平安91元，升1毫，盈富基金27.15，冇起跌，建设银行6.41，系升1仙，中国铁塔1.65，跌1仙，港交所248.6，系跌1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7，日元系美元7.827，英镑系10.096，瑞士法郎7.856，澳元5.309，加元5.881，新西兰元5.028，欧元8.624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52点，升59点。港金现价报13,58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4.75美元，卖出1,455.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香港儿童医院对出。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富荣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段就慢车。在九龙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挤塞，车龙在南昌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啦，同埋东隧方向龙尾喺定富街。咁继续提一提你啦，港铁各线其余嘅车站，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话，今晚会喺11:30结束。咁大学站仍然关闭啦，个别车站嘅出入口都会暂时关闭噶。咁九龙区嘅封路，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来回方向不能够转入去畅运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不能够直入畅运道啦。科学管道和科学管径都是封闭的。最后卫生署提提你，酒精危害健康，要做个尽责任的司机，不单止开车前咪饮，收了工都应该借住酒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那个是非法集会，出席的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不知道吗？仲有，而家呢啲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同刑事毁坏。 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同你啲朋友都唔好去，唔好助长暴力，我哋先可以快啲过翻啲平静安乐嘅日子。 二台通识60秒。 讲起食用梳打粉，可能你只会想到用嚟焗饼、腌肉或者清洗蔬菜水果嘅农药。其实佢仲有好多用途噶，可以去油、去渍、去噏味、去污洁白、洗衣服。配合唔同材料使用嘅话，更加可以加强清洁嘅功效。例如在洗衫嗰阵加啲食用梳打粉，就可以去除异味。清洁门窗、洗手盆、金属水龙头、地板等家居设备嘅时候，加少少食用梳打粉落水，有效抹走各种嘅污渍。佢亦都可以开水洗干净餐具器皿，既悭水，亦可以取代洗洁精，唔怕化学清洁剂嘅残留问题。仲有垃圾桶的底部，如果撒上食用梳打粉，就可以去除异味和防止造成臭味的微生物繁殖。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60秒。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I'm Dim Dim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好啦，司机大佬大家好啊， 星期二啊， 系啦，有桂花田啦，有曾志豪，有梁燕中嘅 Chris 嘅， 系啊，嗱，呼吁电话号码18723888，听完我哋嘅题目咧，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讲下，分享一下啊，你哋嘅经历系啲乜嘢？ 冇错啦，嗱，咁啊，我知道咧呢一排咧，因为好多即系交通问题咧，有啲人就话，哎呀，心思思咧就话，如果咧自己养架车咧，就算几平都好咧，咁起码即系出出入入都平安啊，又或者即系 唔使 受制于 系啦， 公共交通嘅一啲 变化。咁但系咧，我就身边有啲朋友咧，当你咁样向佢提议嘅时候咧，佢哋第一个反应就话：，但我真系唔可以揸车噶，我唔揸得车噶。 好多呢啲嘅，你会发现咧，提议任何人做任何嘢，都总有啲人话：我唔得嘅，我唔适合嘅，就自己缩咗。 嗱，最可怕系咩咧？最可怕嘅就系我身边有啲朋友，佢本身考咗车牌噶啦，其中一个我老婆。但 系 当我哋提出系啦，提出呢件事嘅时候咧，佢同埋嗰啲 friend 咧都系话唔得噶，我哋真系唔可以揸车噶。但我哋考咗牌喎，就因为考完牌之后知道自己唔适合揸车。 哦，其实又系，可能佢真系咧，醒觉咗。即 系 考，大家可以去，即系大家总之够年 龄 啦，有 训练人睇住你就 考到 啦。 但系当冇呢一个人喺， 冇 咗 师傅喺隔篱， 佢就唔知嘅。真系，其实认真咧，一个人去操控一架车喺路面上面咧，真系唔系个个人有咁嘅能力噶。 因为你考车嗰阵时，佢系贴晒贴纸啊，好多灯，其实你有时唔 系 好知自己做紧乜，但系做咗出嚟，哦，好啊 ，pass 咗啦，咁啊。所以其实可能实践就死啦，我要点做咧？ 真系， 你冇师傅喺隔篱啦， 系啦， 系啊。 真系因为这个体验咧，我到今年 你边有啫？你东莞女车神上咗车之后 咁样嘅， 佢呢个东莞女车神，你真系唔需要怕佢。佢上到车又哇辣嗰啲男人噶，真系把口唔停噶，只手亦都。 东莞嗰方面系点样得？ 东莞嗰方面系咩都唔好管咯，系啦，你唔好理佢咯，系啦，好犀利噶嘛，真系。 唔系因为咧，当你真系咧，考咗牌啦，系啦，即系你又去经过一轮，终于买车啊，成啊，搞完一轮手续咧。即坐喺个驾驶室里面，跟住开车，隔篱冇人，后面冇座位，你一个人去操控嘅时候咧，其实真系要啲胆量先出，因为出到条街咧，冇人知道你系老虎仔，唔系老虎仔啊，定系一个小白兔噶嘛？ 定系老鼠仔啦，真系。 系啊，你系老虎仔定小白兔噶嘛？系咪先？所以 P 牌呢个嘢，我觉得系真系好合切咧，摆喺度话俾大家听，喂，我系新手嚟噶。 嗱，我哋今日咧，其实想问一下咧，有冇啲人咧，即系你自己或者识啲朋友咧？佢係話俾你聽，或者你覺得佢真係唔適合揸車嘅，佢真係好驚 嘅。喺邊一方面覺得自己唔能夠去揸車咧？ 係啦，我哋不如先問下，我哋曾經考過車牌，失敗咗，然後佢就放棄咗。 係你好，你哋係都有噶嘛？你 有有有。 我哋都要呼籲電話號碼18723888。你有冇覺得自問自己係一個 唔適合揸車？ 係啦，路面上嘅小白兔，唔係小老虎咧。 係啦，你身邊嘅朋友有冇啲你都覺得佢係唔適合揸車嘅？ 每一次佢都戰戰兢兢 嘅。原因係邊一忽咧？ 係邊一個方面？ 系啦，我哋请阿 Chris 自己介绍下先。 系嗱，我咧我冇自问自己系唔适合揸嘅，我觉得系揸到嘅。 系， 不过好不幸，嗰次考唔到，即系你知啦，有时人算不如天算， 系咯系咯系咯， 我真系唔系自己控制到。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嗰阵时咧，我系应该 应该四年前考嘅。嗰阵时咧，我仲未拍我第一辑自己嘅旅游节目，所以谂咗好耐好耐。 所以冇人识你啊！ 佢又借啲位又讲自己啦，系啦。 同 我 买 好旅游而家 又宣传下。跟住咧，嗰阵时我就系考咩咧？我谂住世界冇嘢难到我嘅。咁啊，挑战直头就棍波 ，for van 哦，最正常嗰啲啦。 即系咧，正正系我哋成日讲嘅，哇！年轻人出嚟啊，一嚟就学呢个棍波 for van 啊，咁通常 pass 嘅 组合 系啊 ，pass 嘅率咧，即系叫做合格率咧，系比较低。 我觉得，哎呀，咁咁多人揸紧， 系 咯，又唔得， 咪就系咯。 咁我就报啦。咁然之后咧，抽到嗰条考试路咧，已经又再多啲人啊，你死啦你咁。 点解啊？ 个个有边条路系唔死嘅？我想话， 好似有啲系容易啲， 有啲易啲噶嘛。 嗰条咧系天光道吓，就话多斜路啦，好多人翻放学啦， 冇错冇错。 然之后就你知棍波嗰啲会整下会死火噶嘛，咁样啦。我考嗰日都真系有死到一次啦， 系， 哇一死咧好惊噶，即刻念嗰个口诀咧，个心度拉死唔知拉晒咗咩，我而家都唔记得咗个口诀，好紧张咁样，系因为唔搞佢会流口嘛，好惊啦。咁咧最后我都要同大家讲，我系柏伟啦，同埋路士都系肥咗嘅， 路士都肥。啊，唔系不屎哦，路屎我又不屎， 不屎都肥咧，我觉得我可以离开呢个节目噶啦， 唔会噶，我哋会原谅你噶，系啊， 系 跟住咧，嗰次都即系，总之就都几，因为咧，我其实遇到嗰个教车师傅咧， 已经好好噶啦， 唔系咯，就系 好恶嘅， 系啦，我必须要学翻你嗰个 边句咧， 啱啱头先风呢个风头火势教嗰个，即系非战之罪嚟嘅，非战之罪， 全部个老师衰， 系 啦， 都真系佢。 唔系因为咧， 佢教得唔好， 走埋音添。你知道咧，有啲教车师傅咧，佢系觉得即系点解你唔识？ 点解你咁蠢噶？ 系啦，即系佢系嗰种语气噶嘛。然之后咧，系即系佢教嗰种系，我一问问题咧，佢就会咪讲咗咯，咪话咗你就转油咯，即 系 好晦气嘅。 系好多教车师傅都系咁。 我心谂 好沮丧，其实 系一个学生问下问题啫，都唔使咁样语气系嘛。跟住之后有一次咧，我记得好记得真系呢个，我拍位，佢教我拍位，唔知拍L 型嘅位，但佢唔讲，佢系教紧我拍 L 型，就突然间揸到一个位，咁就可能嚟而家入后波准备咩咁啦。我话我哋而家做紧咩啊？你做啦， 唔好问啦， 做咗先啦， 系啊， 成日都问。你识做咩？做咗你就明啦，咁样。咁我就觉得，喂，做乜嘢啫？ 你真系好深刻印 象。梗系啦，咁样嚼法。 我只不过系想知道而家自己做紧乜，咁我知道自己学紧乜啫，系咪先？佢话唔使嘅，你自己做多几次就识。咁我就觉得呢种学习模式系唔啱。 哦， 我就同佢有一个 理论。 系啦，我话喂，其实我系学生，系咪应该即系我谂下，我话俾你知我嘅学习模式系点，然后而唔系你自己系咁就系叫我做咧？ 哦，有自己诉求嘛？而家你 都有啦，今日要讲出嚟啦。跟住之后佢都系用嗰副。即咁样咩敷衍我，但嗰阵时已经后期啦，咁最后肥咧系两个都肥，因为咧每次坐喺隔篱，我系觉得佢每一分每一秒 都想你落车嘅， 都喺度品评紧我， 系系， 即譬如有时我唔觉意耷停咁样嗰啲啦，咁其实我觉得新手正常，系啦，佢系真系接嗰啲，嗰啲咧，即系喂，使唔使咁暴躁啊？呢份职业你尊重下得唔得啊？ 佢可能都谂住拣学生噶嘛，佢谂住拣个女学生嘅，见到你都已经心系凉咗半截噶啦，系咪先？ 有钱唔赚啊，系咪先？冇谂过你资质咁噶嘛？ 个重点唔系话你肥，个重点系话咁点解你跟住冇再考咧？系咪你觉得自己都唔适合揸车咧？ 唔系嘅， 啊又唔系， 系啦，因为咧就咁，即系。天时地利人和，人算不如天算。 因为佢开始拍旅游节目啦， 真系系， 哎呀，又俾佢揾到个位，又俾佢揾到个位宣传啦。 因为十月考完肥咗，跟住十一月就要去拍，拍个几月， 系， 咁啊觉得哎呀又要翻嚟隔咁耐先，跟住又要排个翻嚟先算啦。 哦， 跟住翻嚟之后就 一路就冇啦， 不了了之啦。 系 啦，依家连学牌都冇埋，咁啊由头再嚟过。 佢间接话俾人听咧，佢 job 接 job， 冇停过，冇机会可以坐喺度学一堂。 又唔知点解嚟到。做风骚喎， 都系 job 嚟噶嘛？你当我哋做咩？你当我哋喺休息啊？ 好珍惜呢个经验， 我 都 出粮俾佢噶。 当然啦， 系啊， 你翻完嚟之后，下个月又话要去拍嘢啦，系咪？ 系咯， 又考唔到车牌啦。 系啊，所以就哎呀，真系冇机会啦。 系啊，我又出住招先。但系譬如咧，当我去跑马拉松嘅时候咧，我就揸车觉得好舒服啊，好方便啊，觉得。 其实我都系嘅，即系其实拍节目咧，嗰啲导演咧都系同我讲咧，互相讲咧，你一个马拉松，一个拍节目， 你有车咪好咯，咪可以去试下驾驶咯。 系啊，你拍自驾游嗰啲咧，一定要学噶。 就系啦，真系。 系啦，咁我都觉得系嘅，但系的唔起。同埋咧，就算我学咧，我下次我点都学自动波。 喂，唔系啊 ，Chris， 系啊，真系真 系 自动波。 我啱啱就系想讲棍波同自动波，何苦你要去揾啲棍波车嚟揸咧？ 我想问下 女 车 神 同埋你系咪两个都 系自动波？ 自动波噶咋？ 系啊，我嘅私家车系自动波，电单车我系脚波嘅。 即係都算住係棍波嘅。呢個女車神係棍波㗎，係啊，佢係嗰啲上一代嗰啲咧，何曼嗰啲年代嗰啲咯。 但係一考已經係棍波啊，定係考咗自動波先㗎？ 我從來冇考慮有個自動波。佢考自动波做乜啫？ 咁点解你又建议我咩自动波？ 唔系， 佢知你资质唔及阿姨姨咁高啊？ 唔系，因为咧 见到你个样，戴住口罩散散地， 系啦，系啦。 唔系，因为咧我最早收到即系点解要考棍波咧？就系话好多跑超跑咧都系棍波车嚟嘅。 原来你 系 向呢个方向进发， 系啊，你估唔到啦。 如果我唔考棍波车，我系冇机会 揸。 系啊，咁我点知我系冇机会揸？ 你嗰个年代应该系冼拿嗰个年代嚟嘅，即系你谂住系嗰个。 细路笑咩啊？笑成咁样？ 喂，我听过呢个名噶， 系咯。我而家知道系咪黑帝啊、咸美顿啊，而家仲系系咯。 即系因为系要咁样，即系你下揸滚波车先可以揸到嗰个叫跑车。 点解你会觉得你会揸超跑咧？ 咁 咪嗰阵时几多岁咧？ 十八岁咯， 就已经觉得自己系以超跑 为跑咯。 咁请问最后人生有冇实现到呢个梦想去揸佢？ 未啫，未啫，唔代表冇噶嘛。我一路有呢个棍波牌嘅， 有 嘅 有 嘅 有 嘅， 可以噶，可以噶，可以噶。喂，17288啦，喂，呼吁下大家咧，你有冇啲身边嘅朋友咧，佢系觉得自己唔适合揸车嘅？例如咧，嗱，我可以贡献一个例子，等大家容易啲去跟进嘅。我老婆同埋我啲 friend 咧，佢哋话原来最惊觉得自己唔适合揸车咧，佢话我咧一见到车喺身边出现咧，佢紧张。佢喺马路度见到其他车出现咧，原来佢哋有啲人咧个心理质素咧，佢会话我唔知佢会唔会撞埋你啊！我话大好人好啫，啲人点会撞埋你？佢可能佢控制唔到自己噶嘛，佢一阵自己佢走咗神咧，佢撞埋咁点算咧？ 即系佢长期处于咧 IQ 博士里面嗰两个警察，每次见到消防员 嗰度系啦，呢个比喻好真系、哦。我听我老婆咁讲咧，我就代入咗佢哋嘅角色，你就明啦。佢哋点解咁觉得自己唔适合揸车咧？佢直情觉得马路咧。聽得 API 多如虎口， 即係四面受敵。 係，佢喺條線度行咧，中線、左線、快線咧，佢覺得啲車究竟會唔會失控噶？啲車會唔會有機會撞埋嚟噶？如果佢突然間咧睇唔到我咧 cut 埋嚟嘅，我又唔識避，咁點算咧？哇！呢種咧你冇得講嘅，你因為你考牌師傅咧。你是估不到身边的车的嘛。 危机处理。因为学车呢只是学习 你 学怎样去操控这个车。但是危机处理啊等等的东西呢其实是没有学过。 不是这样都没得学的。因为如果要去到我老婆那种担心呢你找哪个飞虎队揸车都死的。你飞虎队揸车如果他坐在隔离我老婆坐在隔离你怎知前面条桥不会冧啊是不是他都怕的嘛。 揸过一百次啊都没冧喎。哦咁应该第101次都不冧。 先至有信心。 但你要俾他可以适应到。所以咧，系讲紧唔系话佢技术问题，即系唔系话咩我唔识得点样去拍一个 S 位啊嗰啲咧，唔系讲紧呢啲，系讲紧话佢嘅心理质素啦，同埋有啲人咧就会觉得自己认唔到路啊，每一次 cut 线咧都会心跳加速咧，呢啲即系如果你都有经验嘅话咧，你真可以打嚟讲下，点解你会觉得自己 断定自己真系唔适合揸车？ 系啦，你身边有冇啲朋友都好似小弟嘅吓老婆咁样咧？虽然有牌啦，但系佢好惊好惊，因为好多唔同嘅原因咧，佢系唔够胆揸车噶， 同埋嗰啲考咗棍波牌嘅朋友，你而家仲识唔识揸棍波咧？咁 样哦，你想揾同路人 我 真系， 免翻转 系 嘛？ 系啊，点啊买？17232388，17232388啊，有冇一啲唔敢揸车嘅朋友可以打嚟分享下咧？ 望着大厦渐腐烂倒卧，踏着大地像陷落荒漠，压力里替胜域在赤土哼出挽歌，目送风沙安葬着耀眼银河。面上烂漫渐腐蚀剥落，剩下落寞让热泪飘落，怕相信旧信念流去一早已干涸，谁愿握手假设理想都跌破，长埋下了花也一早不自觉，流逝美好 吹熄荒土以下，沦落到底，发现脚下谷底，穿过水浸，揭开乱世，除掉砖瓦，尚有绿洲的高雅。事渐渐演变，就用汗滴叙述下一页。瓦砾里，尚有力重建推开过沙石，凭着双手，相信有天可布置，长埋下了花。早不自觉，流逝美好，吹熄荒土以下。 荒废之绿洲啊，佢系许廷铿啊吓，会唔会你考咗个车牌翻嚟，但系你荒废咗好耐，你都唔敢揸，有冇啲原因嘅咧吓？ 咁都听到呢首歌啊？ 梗系啦，同你听旅游节目一样噶啫。好啦，我哋听听听众电话啦，系咪 Bonnie 啊？ 系啊， 系啊 ，Bonnie 你好。点啊？ 好啊！ 听讲你啱啱考咗车牌喎。 系啊，攞咗冇耐啦，我考咗几次噶啦。 考咗几次？ 你系觉得自己唔适合揸车啦，已经定咩咧？ 系啊，其实但系咧，你会发现咧，我好惊 cut 线，因为我几次都系衰咗 cut 线嗰样嘢咯。 嗱，真系嘅，你点惊法嘅？你讲个情况，等大家都即系了解一下先。 因为我连我个教车师傅都觉得我系欠缺运气嘅。 吓， 即系佢觉得你有实力嘅，不过冇运气。 佢咁样嚟安慰你， 因为你咪次次都 好过我嗰个好多、 啊。系咯，佢女仔啊嘛，都话争好远噶。点讲啊？ 唔 系 多嘅，因为我纯粹系想方便屋企人去买嘢啊，咁代步嘅啫。我唔系谂住揸车搵食嘅。 系。跟住咧， 咁就我咩？点为之欠缺运气咧？就 系、 是、有一次考一上车就落大雨咯。咁因为我学咁多次个 situation 未试过落大雨嘅， 惊咗所以 系啦、啊、就会惊啊，因为你又要兼顾多一样嘢嘛，水拨啊， 系咪 个 水 拨 喺度 发 就即刻 惊啦？ 系啦，个水拨自己拨嘅，你唔使拨佢嘅噃。 唔系你要，因为出车嗰阵时候，佢再大雨啲嘅时候，你就要教个水拨系个连续性要。 一样嘢做就好。 哇，咁你真系好大雨啊！嗰日个情况去到一个地步，哇， 大雨， 咁就惨啦。跟住咧，跟住点啊？ 跟住就 有一次好 爆 太阳 喎， 晒住晒 个港铁站嘅桥底啦，嗰条路线就其实我考几次都系考同一条路线嘅，呢样系幸运嘅。 O K， 我好难得噶，因为咧下一次会考可能去咗第二度。 系啊，跨区。 我每一次都考最短嗰条路线咯，但系我就真系欠缺运气嘅。 我而家想听个重点啦，系 再坚持。 就系当你 cut 线嘅时候，发生咩事？ 个考牌官 double break 咯。 点解咧？ 因为危险咯，佢觉得后面有车上紧嚟咯。 哦，你睇唔到，但系 系啦。 咁点解呢个系欠缺运气咧？ 系咯。 因为有落大雨嘛，同埋佢后面因为我有写住考紧，即系做紧嗰、那个 即系考试 考试噶嘛。 而嗰架车仲 应该都会见你考紧试咧，正常嚟讲，佢都会体谅下你噶嘛会。 你问佢，你问下桂花田姨姨啊啦。 我都话系佢， 我系会过咗你。我知唔知你几时先 cut 到啊？我未有排灯。同埋我你话真系落紧雨噶嘛？ 落紧雨啲人更加 烦。有心急嘅，即系好惊后边啲人 boot 我咧会。 系嗱呢个就似啦。 嗰啲货 van 又有啦，跟住有嗰啲小巴。 系 啊，嗰啲有啲的士大佬咁样啦，所以惊嘅呢个人会惊嘅。 其实呢个系好处嚟噶，证明你个人咧面皮薄。你是有即係覺得即係重視別人嘅意見，你唔似一般嗰啲職業車司機咧，佢面皮成尺厚咁嘛，你咪撥飽佢咯，我慢慢嚟噶啦，我而家就真係， 唔係同埋 佢有個位要 cut 兩次線嘅，咁我就好驚啦，又心急咧個人，跟住可能我望咗，我已經望埋盲區噶啦，但係突然間有架的士衝出嚟咯，即係我望完嗰下，咁咪 cut 啦準備，跟住有架的士衝出嚟， 佢唔啱真係，咁樣都唔提早話你聽。 咪呢啲運氣咯，我個師傅知道我冇咗呢啲運氣咯。 咁但係你而家攞咗牌啦，你攞咗牌點解你就因為呢樣嘢你就唔夠膽再揸？ 唔係有揸嘅，其實而家揸咗都十零次啦，但係 運氣有冇改善？ 嗰啲唔得咯，因為太耐啦。 係 嗰個距離，因為我第一次考嘅時候咧，其實 pass 咗嘅泊車。 嗯，咁泊車唔得嘅意思，即係架車 冇咗個感覺啦，已經即係你行車 OK 嘅，行駛冇問題嘅，但係泊車就如果有譬如你單程路咁有對頭車突然間出嚟噶嘛，咁就會劣啦個人。 嗱，我個人覺得咧，你喺揸車呢方面同拍拖一樣啊，你都比較講求呢個個人主觀嘅感受，因為你先冇運氣，後冇感覺。嗱，呢件事有啲浪漫啊，太浪漫咗少少啦。 你或者同架車本身佢自己嘅車相處一下先。 我強烈建議你每次出車嘅時候摘一摘聖杯先。如果聖杯 有冇抖出嚟先？ 係啦，喂，但係都多謝你電話先，翻嚟 ，thank you， 拜拜，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封锁理工大学踏入第十日，校园内仍然有人留守。理大副校长韦炳刚联同管理层同救护员等，朝早抵达校园。他话共五十人分成六队，到全校的每个房间寻找受伤同等待救援的人，见到留守者会劝他们离开。而警方亦都会派员联同中学校长同社工等，组成安全小队游说留守者，表示不会第一时间拘捕。有留守者话会继续留守，目前安全，希望公众不要担心，亦都呼吁市民不要因为支援他们而牺牲。而校园环境恶劣，学生饭堂传出异味，厨余有乌蝇同大量追虫，但是仍然有留守者在饭堂寻找食物，而垃圾随处可见，部分地方亦都有漏水情况。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区议会选举结果，她说市民已经发声，不希望再乱下去，希望香港回复安全城市，市民如常生活，齐心协力为经济困难和民生一起工作。对于民主派大胜，林郑月娥说过去五六个月社会的暴力不断升级，今次选举见到不少市民希望透过投票展示对暴力的不满，希望回复平静。至于修例引发的诉求，她说已经宣布正式撤回修例，目前最重要的是尽快启动她提出的四项行动，包括同社会对话，分析动荡持续的成因，并提出解决方法。林郑月娥又表示没有被中央要求就区选结果问责的指示，承认今次选举变成对政府不满，建制派当然受影响，政府会继续同不同建制团体合作。被问到会不会让步就近月事件进行调查，他说正是参考英国等地的经验，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检视原因，找出问题，向政府作出建议。2016年旺角骚乱，一名人称占旺女村长的女子，因为协助其他示威者掘砖和向火堆投掷物件，被裁定两项暴动罪，罪名成立，今朝早在区域法院被判监46个月。被告是24岁的不惟芬，法官早前接纳三名警员的口供，说事发的时候旺角有示威者掟砖和纵火等，而警方凌晨在山东街筑起防线，大批示威者向警方投掷砖块，有新闻片段拍摄到被告曾经踎在地下和拎起砖块，亦都有新闻片段拍摄到被告站在人群最前方将物件砸向火堆。不惟芬卷入另一宗勒杀案，获准保释候讯，今次是他在保释期间犯案。德国德累斯顿旧城区的六穷珍宝馆发生盗窃案，贼人偷走一批珠宝和古董，估计损失达10亿欧元。六穷珍宝馆是欧洲最大的收藏珠宝的博物馆之一，警方在当地星期一清晨接报，表示有人闯入博物馆。警方翻查闭路电视之后，相信两名贼人切断馆内的电源，爬窗进入珍宝馆，再打烂橱窗偷走珠宝，偷走至少三套18世纪的巴洛克式珠宝之后搭车逃去。 官方形容无法估计被偷走珠宝的文化和历史价值，相信难以在公开市场脱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和星期五朝早较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66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47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6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6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上市的阿里巴巴是报188.1，腾讯控股337.2，跌1.6，美团点评99.75，升1.45，雅高控股7.6，升1.5，友邦保险79.3，跌8毫，中国平安91.05，升1.5，建设银行6.42，是升2仙，中国铁塔1.65，跌1仙，港交所248.4，系跌1.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7，日元109.01，瑞士法郎0.997，澳元0.678，加元1.331，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31，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4点，升81点。港金现价报13,58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4.65美元，卖出1,454.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我天光前要分手啊！你同我搬走晒啲嘢佢。 唔好咁啦 ，Joey， 你咪难为啲工人。 系啊，用错姿势好容易劳损啦、扭伤同埋拉伤噶。 天光前要分手啊！你唔搬我自己搬。 唉，其实咧就唔使用人手搬嘢，用机械辅助设备就得噶啦。 天光前要分手，可唔可以都听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进行体力处理操作，唔好揾自己条腰骨嚟搏啊！我系 Joey 大祖儿。 半新聞翻嚟，風騷快活人啦！逢星期二咧，我哋咧即係一個月咧裏面第二、第四個星期咧，我哋都會有啊同行抗讀快活人啊，咁啊，即係去訪問翻一啲咧曾經吸毒過嘅人士啦，但係當然啦，佢哋而家咧就已經成功戒毒啦。咁跟住喺佢哋嘅嗰個叫艱辛嘅過程啊，究竟係點樣啊？點樣開始？中途點樣咧？戒毒嘅情況啊，而家又點咧？即係希望咧就俾大家去聽一下之後咧，就勸一下勸側邊，如果真係有人吸毒嘅話咧，麻煩你真係勸一下佢哋唔好咁樣，因為嗰個旅途都係幾艱難 嘅。係啊，嗱呢一集嘅嘉賓咧，佢名字就叫靚妹，究竟佢？故事是怎样，有什么可以启发到你呢？一起听下我们这个同行抗毒快活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我是靓妹啊，希望呢大家呢都以我为戒，不理呢生活有几困难和绝望，都千祈不要去吃毒品，因为呢吃了之后呢就会很困难和痛苦。希望呢大家珍惜生命，远离毒品。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风骚快活人， 齐齐企硬同行抗毒。 香港电台 台第一台，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同行抗毒快活人呢，我哋今集嘅嘉宾呢，佢係一位女孩子嚟㗎，咁我哋早排嗰啲呢男仔见得多啦。剛才阿田见到佢嘅时候呢，好似一种他乡遇故知嘅感觉喎。 冇啊， 你好似猛咁喺度话，哎呀姐姐当年呢真係早啲呀，点样可以教到你啦咁。 係因为我见到佢样好乖好静，咁样跟住呢我就我冇諗过佢係即係 曾经品有个关系。 係呀、啊、今日我哋嘉宾呢阿靓妹。 哎呀，佢叫靓妹呀。 Hello 靓妹你好。 大家好。 係呀，剛才阿田姐姐呢就话，喂，佢觉得你个样呢又乖巧啦又单纯啦，咁究竟你成个掂到毒品嘅过程系误入歧途啊？定系嗰阵时其实你系主动走埋去，我就决定咗要试噶啦。讲下你嘅情况嚟听下。 其实就系因为男朋友嘅影响嘅。 O K， 咁系啦。我第一次吸毒嘅时候咧，就系因为男朋友啦。咁我自己都好奇啦，咁所以就食咗啦。 几多岁啊？嗰阵时系靓妹。 嗰时候系十八岁。 十八岁都大噶 咯 喎， 系咯，都大噶。其实都即系吸收嗰啲叫做唔好吸毒嘅资讯，都应该有好足够啦，喺学校度。 系啊， 男朋友嘅影响力更加大，系咪？ 啱啦， 阿田好明白啊， 可以做一个劝喻佢，叫佢唔好吸噶嘛。咁但系你系倒翻转，你 爱系盲目噶嘛？ 同流合污，系咪咁讲？ 系啊。 因为嗰时候都唔知道原来毒品嘅影响咧系好大嘅，咁、所以就觉得都好似冇乜特别咁样样啊，自己又未试过，咁就系咯，就食咗咯。 OK， 咁但系嗰阵时就十八岁啦，系咪？开头咧会唔会觉得，因为你同我哋咁讲嘅，我而家个样好乖嘅，但系嗰阵时咧都唔系真系咁乖嘅，系唔系即系成日会出街玩啊之类，令到啊男朋友识咗一个男朋友就有食开毒品嘅、令到你都觉得咦呢一样嘢系有型嘅咧咁样？ 有冇型呢我就唔敢觉得嘅。 係。 但係呢就嗰个时候都系曳，点样曳呢就系、是、晚晚会去飲酒啊。就算即系唔系落吸飲都好啦，都会喺公园一班人咁围围围飲嘅。 係。 咁但係你点样跳得咁快呢？其实嗱，会唔会你回想起当时你点样见到你男朋友吸毒嗰个情况系点样㗎？即系佢喺屋企食啊，跟住系咪嗰啲劇情好老套咁样呢？喂，你要唔要试下？你唔试就唔爱我噶咯，系点样噶？ 都唔系嘅，都系纯粹喂你试下啦咁样样，即系系咯，就 系 咁样。 食边款啊？嗰阵时 咁就系食冰啦。 食冰嘅系咁，其实嗰阵时你嘅认知系点咧？即系冰呢件事。 唔系你系咪对佢好好奇啊？跟住究竟系点嘅咧？成日都话唔好掂毒，你都应该有听过唔好掂毒品呢件事。但系你啊，因为隔篱咁近，正正系男朋友，咁所以你觉得真系好奇心之下就尝试咗， 系啊， 去学习埋如何去。咩佢吸冰， 食冰 ，系就系咁样咯。 系咁一食就食咗几耐 啊？食咗六年， 一食就六年冇停过， 当中都停过四个月嘅。 男朋友换咗未啊？嗰阵时 啊，嗰六年嗰阵时候咧系有换过嘅，系同第一个唔同嘅，咁第二个就更加衰嘅。 吓，点解啊？ 因为嗰个咧就会 衰法啦，已经系。 打我啦咁样， 系佢吸咗毒之后会打你，定系平时都会打你啊？ 其实我哋一开头可能开心嘅日子系好短暂啦，咁之后就已经系好恶劣噶啦。 咁跟住就打你啦。 系啊，佢就即系譬如可能有少少嘅争执，就会好容易就会发脾气啦，就好暴躁啦性格。 嗱，头先我哋就想问啦，系佢吸食咗嗰啲毒品之后啊，先会咁，但系平时都系就咁都会系会打你咧？ 因为佢都系长期吸毒嘅，即系因为咧你食冰嘅时候咧会好精神，可以几日都唔瞓咁样样嘅， 即系会咁样好亢奋嘅，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就会做一样嘢不停咁做，系咯。 印象中你食冰毒嘅经历里边咧，你自己做咗，譬如可能最疯狂啊，事后你会觉得好惊嘅系做咗件咩事啊？ 即食完都系打机嘅啫。 哦，你食完最疯狂系打机嘅咋？ 即打咗几日咁样咯。 哦，其实咁打几日就真系好疯狂噶啦，咁就真系。 都系打机啫。 但打机又机都死得噶嘛，系咪先？ 系嘅。 即冇啲做啲伤害别人或者伤害自己嘅事。 可能最伤害最深系屋企人啦。因为佢哋都好锡我嘅，咁所以嗰时候又。无业游民咁样样啦，翻到屋企就攞钱啦，咁攞完钱就走啦， 咁所以嗰種心靈上對屋企人嘅傷害其實係好深嘅。 嗯，我想八卦問一個問題，你每一次如果你要翻屋企攞錢嘅時候咧，係咪每一次你都要同屋企人講大話噶？即係定係你直接同佢講，因為我要食毒品，所以我要錢，定係咩原因問佢哋攞錢咧？ 我都唔係嘅，其實都唔需要話特別去講，但係其實佢哋都應該知道我係發生緊啲咩事嘅。咁但係佢哋見我冇錢咧，都會俾我嘅。 OK， 咁當然都會有陣時候都會需要講下大話啦，但係大多數嘅時候佢哋都係因為覺得啊，你咁你都要生活噶，咁就會俾我咯。 但係冇諗過問佢攞錢係攞嚟吸毒噶嘛？ 因為都其實都幾容易去察覺嘅。 即係佢哋知道啊？ 係都知啊，係後期都知道。 因為我有聽過咧，即係吸冰毒嘅話咧，好似皮膚又會變差啦，有一啲冰瘡啊，係咪又可能會出現啊？咁嗰陣時你食咗六年，譬如就咁同我哋講，有啲乜嘢即係表面嘅症狀，我哋會見到，或者對你身體有啲乜嘢嘅影響咁嘅咧？ 我就冇冰疮，咁但系我就有曾经试过思觉失调啦。 嗯， 咁就好严重，我觉得系啦。 点样严 重？嗰时候系出街就惊，见到人就惊嘅。所以即系要屋企人陪我先出到街。嗰时候系严重到嗰个好衰嘅男朋友都顶我唔顺，要赶我走嘅。 即系我哋睇嗰啲禁毒广告咧，佢咪成日模拟嗰啲情况咧，就系身边啲人喺度狂笑啊，跟住佢就觉得啲人喺度讲佢坏话。即系其实呢种嘅描述咧系真嘅，即系你嗰种思觉失调 系真 会咁样嘅。 即系就算望到佢哋只眼咁简单，我已经惊啦。 即系你觉得佢对你会系越谂越多，佢好似会伤。伤害你咁样， 系啦，会觉得人哋伤害我啦，或者觉得人哋点解望住我嘅？ 咁你去到头先 多咗啦， 你头先都提到啦，你出街啲屋企人陪咧，呢、這个亦都会唔会就系令到你可以吓掹你只脚出翻嚟嘅力量咧？就系、是、你嘅屋企人喺嗰阵时候就介入咗啦。 系啦，呢个系其中一个令到我戒嘅动力嚟嘅，屋企人。咁嗰个时候我系戒咗四个月嘅，因为出街都惊嘛，点去攞嘢咧？系咪？咁但系就好翻啲就玩翻啦。 系，但系嗰阵时都唔惊啊！即系你谂下，你头先去到思觉失调，行出街见到人嘅眼啊，已经俾你有好多嘅联想咁样。但系你四个月之后好似好翻啲，又掂翻，个原因系咩咧？即系咁吸引。 嗰时系因为撞翻嗰个男朋友， 我啱啱你想问紧啊，明明甩咗嗰个咩衰佬噶啦嘛， 第一定第二 个 啊， 第一 个 系嘛， 第二个， 仲要系打你嗰、那个啊，你个死女包真系，我都嬲啊， 条 嗰时候慢咗啊， 不如睇得翻得啦， 系啦，慢咗， 即系好影响到咯，我只系会觉得系咪， 即系你跟翻 佢，其实佢系久唔久会上嚟我屋企拍我门啊，直头系，即系好难甩嘅呢个男人，系啦， 因为可能佢都有啲思觉失调， 佢系咪都系食冰啊？佢都系，系咯， 佢系长期食嘅， 长期食冰嘅，系，咁所以即系呢个男人反而令到你就泥足深陷，纠缠唔到。所以其实你应该系识个新男人先，系咪嗰一刻？ 咁就冇即刻识过个嘅。 咁我想问咧，喺屋企人方面咧，点样去帮助你去可以真系 脱苦海咧？ 系啦， 屋企人点帮助 咧？系啦，点帮助？ 屋企人咧就即系好支持我啦。咁就我就试过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咁啊，试过入嗰啲戒毒机构啦，亦都最后一次咧系去 working holiday。咁去咗澳洲啦，咁虽然都系好短嘅两个礼拜翻咗嚟，但系咧嗰次嘅经历咧就好深刻，因为自己一个，咁我仲要孭住个吉他去嘅，拎住个大吉。 唔系，我想问咧，即系话你吸过毒，戒咗四个月，再吸翻，跟住即系我意思话喺呢度呢条路上面咧，有边一个系陪住你，系带住你靓妹你喺度行呢条路啊？即系侧边有冇一个人系咁劝你，唔好啦，你唔好再吸毒啦咁样啊？有冇呢个人？ 有嘅。咁除咗屋企人之外咧，咁我信友好重要啦，同埋社工嘅支持咧，亦都系好超级重要嘅。 嗯， 系啦。 系咪因为佢超级地贴身去跟进你咧？ 都系啊，佢哋会陪我去参加唔同嘅活动啦，又会鼓励我去做唔同嘅嘢啦，尝试唔同嘅嘢啦，咁所以咧系好好嘅。 嗱，而家靓妹咧，你就有一个工作嘅，即系因为你成功戒毒咗有两年嘅时间啦，系咪？成为咗一位音乐嘅演奏嘅朋友，亦都会去教人哋演奏音乐，攞、嗯、到嗰啲啊，头先同我讲系考到七级啦，系咪、嗯？已经非常之犀利， 恭喜恭喜， 真系好替你开心啊！ 七级只系 边一个系第一个鼓励你去接触音乐嘅咧？咁？ 哦，因為咧，我參加咗東華三院粵風成長中心及扶輪社合辦嘅一個無毒青年有出路計劃啦。咁其實佢哋有好多班嘅，有跑步班啦、甜品班啦、ukulele 小組咁樣。咁我最中意咧就係 ukulele 小組啦，因為咧我好中意音樂嘅。咁就可以同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仔啦，一齐去弹 去玩啦、 啊，系啦，去玩啦、啊，咁就好开心啦。 嗯，之前咧，从来冇掂过乐器噶嘛，定、 哦、 系有个底噶、 啊？ 之前都有啲音乐底嘅、 啊啊啊。 哦，咁所以其实喺呢个时候，你再揾翻呢个乐器，就作为一个支持你嘅力量，就可以即系行落去啦。 系啦、啊，呢、這个系我嘅兴趣。咁有兴趣咧，都系好重要嘅。 系有冇影响？但系有冇影响你噶？即系你食咗咁耐之后咧， 系咯、 啊。可能会唔会无端端望下，又唔识睇谱 啊？ 系啦、啊。 一开头嘅时候系要啲时间去拼翻嘅，都系难嘅。 系 咁俾啲时间去练习啦，咁就可以噶啦。 同埋佢都會提醒你唔好再掂咯，因為如果唔係咧，你本來好辛苦 pick up 翻喺個音樂上面，可能你一掂翻啲毒咧，哇！你又突然間連譜都望唔到咧、 啊， 你就有前功盡廢噶咯。 係啊，會有呢個經歷係令到我更加珍惜身邊嘅人啦，同埋我而家擁有嘅嘢。 信仰嘅力量咧，我見到今日阿靚妹上嚟做訪問咧，佢都有一個十字架咧，就掛咗喺身上面。 係啊，頭先佢都感謝主。 係啊，信仰嘅力量係幾時可以開始幫你嘅咧？ 信仰嘅力量呢，其实就係喺我一开头有思觉失调啦，之后冇几耐呢，我就因为戒咗，咁其实都闷㗎嘛，咁都冇乜嘢做㗎嘛，咁就 即係冇寄托啦已经。 係呀，咁嗰段时间呢，即虽然都係驚嘅，即出街都係好驚嘅，但係就唔知点解就有呢个感动，即有咁嘅勇气啦，去搵返以前曾经同我传过福音嘅教会嘅弟兄姊妹。 哎呀，真係感谢主喎、啊、因为係你自己主动去搵教会嘅牧师或者係传道去帮助自己喎、啊。即因为好多时都会係有啲朋友会去咗福音戒毒营，咁佢先认识信仰嘅、 我都试过嘅 係 啦，但係我就偷走咗出嚟嘅。 好多好多噶，你唔使惊， 你咪个个都有。我哋访问真集集嘉宾都有逃走过啊，失败过啊，又跌翻落去啊，跟住第二次你擒场啊， 擒咗两次。 你体能都几好、啊，其实呢方面体质唔错。 点解要做呢件事咧？你好想出去搵翻男朋友啊，定系好嗰个瘾顶唔住？即系系啦，因为戒毒啊嘛，即系嗰个瘾系好大到要我要出去咧，定点？ 因为嗰个时候咧，我就除咗吸毒之外，我仲食烟噶嘛，因为想食烟，咁所以就要擒墙偷走。 你个烟瘾大到要爬墙走？ 系啊。 咁嗰日咁点翻翻嚟啊？ 俾人 捉翻翻嚟咯。 系啊，俾人捉翻翻嚟。 嗰下有冇觉得死啦条路行 唔到路啊？ 冇啊！ 嗰时候第一次捉翻我嘅时候，我就系咁求情啦，我唔会走噶啦，会改噶啦咁，但系真系顶唔顺啊嘛！之后 结果第二次又再擒多次， 系啊， 哇！ 跟住人哋就赶咗我走啦。 哦，即系嗰笪地方都觉得我帮唔到你啦。咁最尾点样可以控制 到？因为咁都会影响到其他人。 系系，咁你个瘾最尾点断啊？ 系咯， 就系信仰啊。 是啊，信仰我觉得是好多时候未必是可以一步登天的。咁、即係唔好放弃啦，要有咁嘅心呢係好重要。即係失败有几多次都要坚持，係更加难得嘅。 咁如果你回望自己呢一段经历呢，你会觉得最大嘅关键係边一个係嗰个转捩点呢？ 我觉得信仰囉、信仰係我最大嘅帮助，同埋即係令到我唔会灰心咯，即系失败过几多次都可以有力企翻起身，其实系好唔容易咯。 咁我估咧喺你即系呢个嘅途中啦，应该都会你屋企人有帮到你啦，你社工有帮到你啦，有冇啲嘅说话想同佢哋讲咧？ 好感谢佢哋一直陪伴我呢条路。虽然我 換過幾個社工啦，因為唔同嘅情況，咁但係大家都可以參與到我嘅生命，幫助到我好多咯。特別係我屋企人，好感謝佢哋。無論我喺最差嘅時候、最曳嘅時候，佢哋都冇放棄過我。直至到而家，我更加會學懂點去珍惜佢哋。所以希望嚟緊嘅日子都可以多啲去愛護佢哋啦，陪佢哋多啲啦，錫佢哋多啲。 多謝你靚妹，你應該講到俾大家聽咧，真正可以將你捉翻翻嚟嘅，唔係社工啊，亦都唔係嗰啲營友啊，係要靠你自己，你自己先可以將自己帶翻翻嚟咧，重新行翻去正軌嗰度。多謝靚妹， 好感謝大家。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风骚快活人 与你同行抗毒。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不是说成日都要这么惨的。 爱定你无偏差，危险吗？哪怕眼前代价，这乱世下靠近我吧，每望世情每到晚霞，约定看一世愿意吗？岁月满途风沙和伤疤，全由我挡下。试试一呼，你没有落差。 以往好多阿碟唱嘅经典情歌咧，好似都系惨情多嘅。今次由佢亲自作曲，就系关于一对恋人经历过不同阶段，高高低低，认定对方不再怀疑。听落，其实佢都可以好 sweet 嘅。 用力相拥好吗？无言能凭最大决心成家。 作曲阿碟，填词陈耀森，编曲有乔涛，监制廖志华、谭建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吴浩康《爱没怀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只费物够了吧？还幸我。 歌手名系识读嘅，吕乔恩。歌名咧，好似都系读个好字嘅。 系啊，大家仲 search 紧系咪？ 系啊，上面一个好字，下面一个心字，系 啊，原来真系有呢个字典，个康熙字典有收录嘅。 嗯， 系啊。 个解释咧？ 解释诶， 都系 好咯， 好 咯， 系啊， 好人咯， 好人有限啦， 系啦，好似今日我哋咁样咯，我哋可以加个好字下面写一个风字咯， 好 节目， 好风骚， 系啦，今日你又正啦，而家我休息一阵啦，你快啲保重啊，听日仲要翻工噶， 今日 好唔好？听日再见， 拜 拜。